助计划，规模同上个星期宣布的8亿美元相若。俄罗斯副总理巴里索夫说，俄方拥有包括精确制导武器在内的足够武器库存，指俄方自2014年起就开始为国防工业生产制定进口替代计划，俄罗斯制造武器的关键零部件都有足够库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该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早晚较为潮湿，日间炎热。现时的温度是20度，相对湿度85%。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稍后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911点，升4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62点，升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28.94，瑞士法郎0.952，加元1.262，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兑美元0.6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85美元，卖出195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书包执好，校服准备好，翻学冇难度。 咪住，仲有好重要嘅嘢，你又知唔知道？ 梗系知啦，每日翻学前要做快速测试。 万一结果阳性，自己同同住嘅兄弟姊妹都唔好翻学，要即刻通知相关嘅学校， 时刻留意身体状况。如果唔舒服，就算测试结果系阴性，都唔好翻学啦，尽快睇医生。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咁啊开心机嘅时间咧，就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啊都有白元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啦。喺星期三嘅早上，咁啊一齐起身啦。今日四月二十号嚟嘅，咁啊见到室外气温系二十度，相对湿度80%。咁啊，都系一个咧，几舒服嘅早上嚟嘅。虽然咧天文台就话有一两阵骤雨，咁出边系有少少湿啫。咁啊，但系暂时嚟讲咧，啲空气其实都几舒服噶。不过凉凉地，咁啊，各位听众起身嘅时间咧，可能要稳定件褛啊，褛一褛就唔好湿亲啦。 晨光每日一格。 而家咧都頭先聽到啊，有啲嘅復課啊，有關於復課嘅安排咧，咁啊慢慢都會咧就講好多俾大家聽。但係總之咧就係都提一提各位聽眾啊，最緊要咧就係可以打埋針，打齊針嘅話，咁啊翻學咧就可以叫做輕鬆好多啦，冇咁大壓力啊，因為唔知道自己哎呀會唔會中咧咁樣，唔需要太擔心啊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我们自己都有很多不同的思念的。特别是现在譬如学生哥又上学了。在上学过程里面呢，其实也都可以学习很多的知识，会将来呢投入社会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准备。今日的你呢就不知道准备了什么呢？其实为了梦想你又可以有几努力呢？我哋咧就已经系话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 set 自己嘅目标嘅。如果你连目标都冇嘅话咧，咁啊不如谂一谂啦。可能放完假期之后，大家就容易松懈。唔少成功人士都会成日觉得啊，休息非常之重要。但系同一时间又要兼顾翻咧，就系自己嘅人生旅程咯噃。如果你忘记咗嘅话咧，不妨咧就可以趁呢一段嘅时间谂一谂啊，我自己咧到底想做啲乜嘢咧？或者你系需要应考呢个公开试嘅？会唔会喺度谂啊？如果我考呢个公开试考到嘅，有咩分嘅？咁自己条路应该点行？考唔到嘅，一条路又可以点行呢？条条大路通罗马，咁啊唔需要咧就太过刻意咧紧张嘅。不过知道咧呢个考试系紧张，不过就千祈就唔好谂住一个考试咧就定生死，样样嘢咧都系可以咧就揾到一条出路，好好继续向前行噶。 梦想于漆黑里仍然哼唱，仍然大声高唱，仍然期待世界给我鼓掌，是妄想。趁现在追赶失散方向，曾怀着心底的信仰，千次万次跌伤，开始不敢回头寻觅那真相，明日那个幻想也开始不敢被雕刻成石像，踏上这无尽旅途，过去飘洒消散失散花火，重燃起重燃点起鼓舞，或许到最后没有完美，相信最后连自己都相信，勇气不再热血结霜，开始果足停留，开始习惯体谅，也开始不甘被倒舞的一个用剩余力气去吧，鼓掌 重燃起，重燃点起故梦，或许到最后没有完美句号，仍然倔强冒险，日日去征途，踏上这无尽。 节目开始的时候，找来 Super Moments 的无尽去为各位听众加油打气。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 晨光百科，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过去一个长周末，好多人呢昨日翻工之后都觉得整身攰赖赖，不是好适应。有医生就说，当身体出现怠倦的情况，原来是分为生理性、心理性和身体性三大类的。首先讲下生理性怠倦。生理性怠倦主要就是跟生活作息不正常有关的，例如工作时间太长、压力过大等等，都会令到睡眠质素不好，就会造成疲倦。另外，节食减肥、怀孕等等的生理变化呢，亦都会容易令到人觉得疲倦的。有一半的人以上，原来长期怠倦和忧郁、焦虑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就建议大家应该要多些出外活动下，过度这样休息和睡觉，可能反而会令到你越来越累的。而最后，刚才讲到的身体性怠倦，主要呢就是同疾病、药物同埋烟酒有关啦。呢一类型嘅攰需要充足嘅睡眠同埋休息嚟到改善。另外，大家亦都可以透过血液、尿液或者超声波等等嘅检查方式，揾出造成疲倦嘅主因。例如感染性疾病，即系好似病毒性肝炎、HIV 等等，亦有机会系内分泌嘅疾病。好似是甲状腺功能低、甲状腺功能亢进或者是慢性肝炎等等。其次亦有可能是心肺疾病引起的，这样就可能跟慢性阻塞性肺病或者是睡眠窒息症有关了。血液肿瘤的疾病亦都会令到身体出现怠倦的情况，例如可能你本身有贫血或者患有肿瘤等等，咁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啦。而最后，药物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因素。好多时肌肉松弛剂、第一代嘅抗组织胺、抗抑郁剂，又或者系其他令人有昏睡感觉嘅药物咧，都会引起身体性嘅怠倦。医生就提醒大家啦，当你身体感觉疲倦持续咗一个月或者以上嘅话，咁样证明佢肯定对你嘅生活造成好大嘅影响啦。一定要尽早求医，以排除你嘅怠倦系由其他疾病而造成嘅。 亦都可以试下同人倾下偈，或者进行一啲专业嘅心理咨询，改变下自己嘅生活模式，令到身心灵得以放松。咁样多管齐下，相信呢就可以好有效咁样改善任何嘅跆拳啦。今日开始都希望你准时扭开收音机，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希望我哋充满正能量嘅资讯，可以帮你将所有跆拳嘅感觉一扫而空啦。 Ooh yeah， 拣好香水趁发型布系转了真皮。 I like it， 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边，连忙回避。On my way， 歌速散集冲入猎门。Are you ready？ 剩下六十分，预备惊喜。 悬浮于半路太久。 手脚司机踩油，佢问候我话马路沿虎口， okay。 到达目的地，睇唔到呢口。 伸出到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步。 等几 round 就逼入 lift 门。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尽力讲到。 悬浮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路走。 Oh my， 早走的四个助手，吹水怪逼爆 lift 口，好想借。 最尾要我照忍受 Elevator， 得返我一个，冇嘢可以阻我，为咗你我难过关关过，不如期待眼前一刻。 OMG， Call me 连环不可 Mr. D， 期望那么多能意料有几多，为何自制出折磨，平常心轻松更加多，任脚步再被困追马接拍都可。 晨光第一线的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这边二十度的气温，相对湿度就是85%，二十度的气温。唐朝有一位著名的画家叫张曹，他擅长就是画山水啊、松石啊，特别就是画松树。哇，看到的时候骄傲拍绝。在他画画的时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啊、原来他呢天生二粉，能够咧就左右手，大家咧就每一只手啊揸一支笔，即系好似我以前细个啲神雕侠侣咁啦，周八通小龙女可以点啊？阿仲有郭靖，左手咧就画圆圈，右手画四方。 有啲人咧用一生嘅时间去到练习都唔得嘅，有啲人唔学咧都得嘅。好啦，咁于是乎咧，佢咧就一支笔咧就话呢、這个苍翠嘅松枝，另一支笔咧就话呢一个枯干咗嘅树枝，画出咧就栩栩如生嘅松树嘅样式。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咧，哇！呢一种嘅方法咧，真系无人能及啊，冇乜人咧可以好似佢咁样一样去到画出松树。用佢嘅方式就梗系唔得啦，系咪？佢就有两个画画嘅绝招噶。第一就系、是、用冇笔头嘅秃笔画绘画，呢、這、一个咧真系好难想象啊！原来以前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冇笔头嘅方式咧去到画画。第二咧就是、用手指画画啦。大家仲喺度谂住用毛笔画嘅时候，佢竟然用手指。有一日佢攞住一个白卷，用手指咧就喺上面掂上咗颜料，左抹右抹，就已经画咗一幅个非常之靓嘅树木啦，山水画。管咧呢一个字系代表笔同埋手指咁嘅意思啊。双管齐下，我哋而家咧好多时喺抗疫上面咧，就唔单止系双管啦，好多方面都一齐下苦功。比如咧，有两件嘅事情，或者更加多嘅事情咧，系同一时间进行，而佢嘅效果咧系好嘅。所以我哋譬如净系抗疫啦，又或者系进行一啲嘅工作，甚至乎系学生 DSE 考生啦，当佢读书嘅时候，好多咧都要用双管齐下嘅方式去做好事情噶。 近路有些酸痛莫名，望着奔命，始终死忍死拼，关节伤患，疲态懒去数清，痛痒埋藏了靠耐性。日后是苦果，习惯差再犯错，是你跟我缠着数年受苦多，有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又沉默去等生机，怕病危才扮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迎及枕边的你，情感快要枯死，餐桌前沉重得再不发一语，爱恨亦无记，床上闭目，觉得呼吸不畅，都快天亮，无法放弃思想。 一首歌曲嚟自吴浩康嘅作品啦，叫做《见字医病》。咁啊，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6:29，出边20度嘅气温。真系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低水平嚟嘅，所以空气好啊吓。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6:30继续黐住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8:00，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为香港电台报道一次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同11位领导人就俄乌局势通话，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话，各方讨论继续向俄罗斯施加制裁的问题，并且重申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 華府計劃未來幾日再對莫斯科實施新一輪制裁。參加電話會議的領導人包括加拿大、法國、德國、英國、日本、意大利、歐盟和北約等。拜登說計劃向烏克蘭運送更多火炮。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籲烏俄雙方在星期四至星期日東正教復活節期間停火，以便俾平民能夠安全離開衝突地區。古特雷斯說聯合國準備向馬里烏波爾、克爾松、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派遣人道主義援助車隊，形容情況非常危急，居民沒有食物、水和物資去救治傷病者或者應付日常生活。另外，繼英國、歐盟和美國之後，加拿大亦都宣布制裁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兩名成年女兒，外長拉夫羅夫的妻女和另外十名被指與俄羅斯政權關係密切的人亦都被列入制裁名單。政府推出的疫苗到戶接種服務接受網上預約和熱線登記，下個星期二展開。當局說每個星期會服務四至五區，外展隊只會向已完成登記的市民提供服務，不會收費，亦都不會突然家訪。上門打針的工作人員會穿著綠色制服。到戶接種服務現時是提供科興疫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如果有長者要求到戶接種復必泰疫苗，當局會先登記，視乎需求再安排。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利物浦主場以4-0擊敗曼聯，利物浦全取三分之後現時有76分，暫時升上英超榜首，較曼城多兩分，但是比賽多一場。沙拿為利物浦攻入兩球，另外路爾斯迪亞斯和沙迪奧文尼分別為利物浦建功。曼聯輸波之後跌至到去英超榜的第六位，爭奪前四席位並不樂觀。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是23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早晚較為潮濕，日間炎熱。現時的氣温是20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陈明喜，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没打第一针的话，就快点去注射吧，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家人、爱香港，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CIBS 香港宗教万花同意，华人信仰文化。 佛通常每隻有一个位置是用来入葬的，它入一些佛经啊，或者一些七色石啊， 它是 CIBS 广播人佛像工艺师萧炳强先生。 东瀛在身边，居讲日本人与香港的日本文化。 有个汉字，日本人一看就明白，他全部都是精通汉学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前日本文化协会副校长寇清怡老师。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盼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即系好啦，又翻到嚟另外一节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喺直播室入边啦。出边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嘅。朝早嘅时间咧，哇，都几有啲寒寒地，唔知道 Kitty 瞓醒嘅时候觉唔觉咧？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系啊，有冇啲寒寒地啊？你？ 我觉得今日萌萌地啫，我自己。 咦，系、哦？点解嘅？生边系嘛？ 咩啊？ 有冇生病啊？ 应该就冇啩。 冇嘅。 我翻公司之前一定会检测嘅。 咁啊，梗系啦。 但系今日起身，哦，即系有啲萌萌地嘅感觉，唔知系咪真系同个天气转变有关咧？因为啊，寻凉唔凉咧，我而家就觉得，等我 feel 一 feel 户外先啊。哦，凉啊凉啊 凉啊 凉啊！寻日都凉啊，其实 系啊，寻 日都转凉，跟住就大雾啊嘛， 嗯， 好大雾，今日都系， 嗯， 直头咧，寻日我见到有啲大厦咧，就好似被啲雾包住咗咁湿咯，咁我唔知道里面啲单位嘅朋友仔系咪都好感觉到要开抽湿机啦？ 哦，系，依抽湿机我未开。不过都是有啲湿、啊，你真系讲得啱、 啊。有啊，系啊，而家相对湿度几多？ 85%咯，系湿噶。 系啊，都算湿啊，系啊，咁啊都凉咯，咁啊所以，哦、我唔知同关唔关我寻日即系出门口咧，净系着咗件短袖衫试咧。 咦系、啊？ 系我翻到嚟咪话，哎死啦，我着错咗衫啊咁样，跟住吹一吹咁样。 哎呀，真系任唔怪之个人蒙咗啦你。 是啊，萌了，即是得意了，是不是？ 是啊，好嘢 喎。是啊，所以今朝都提提大家，即是出门口呢，都可能带返件外套，一定不可以就咁一件短袖衫，都几大风其实。 是，咁大家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咁7点钟之后呢，都会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嘅，咁我哋转头呢又再同 Kitty 倾下啦。咁 啊，朝早啲出门口啦。 咦，係喎，你都要预松返少少喎，而家始终可能越嚟越多学校呢就恢复返呢个上堂喎。 是啊是啊，开始即是可能马路上有啲校巴啊等等啊，或者车小朋友返学啊咁样，咁所以预松啲就稳阵啲啦。 是啦、啊、咁、啊、你都快啲返嚟啦，预松啲啊，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嘅 Kitty。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吹神厨师话你知。娱乐趣自由，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晨光百科， 出边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继续咧，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咁啊有晨光百科，耐唔耐咧，咁都要可以即系揾下呢一个嘅同大家讲下系咩咧？豆啊，豆咧就真系一种非常之营养丰富嘅，咁啊早几日嘅晨光百科嗰度咧都同大家讲咗，系啊，其实咧一啲譬如食素嘅朋友，佢哋要有自己个均衡飲食咧，其实咧佢哋都可以咧就系食豆类噶噃。豆咧，其实亦都可以咧，即系分为咧就系有几款嘅。豆类咧，即系都系植物性啦，系咪先？蛋白质以植物性咧就为主要嘅。如果你要吸收呢一类嘅植物性蛋白质咧，豆啊绝对咧就系不二之选。通常营养师都会话豆类嘅蛋白质咧就含有丰富嘅一种力量喺度啦。例如有啲咩豆咧，黄豆、黑豆。豆类嘅制品譬如系豆腐、豆浆，好啦，有啲叫做豆都有分唔同淀粉类嘅豆，好啦，淀粉类嘅豆真系食落去，呢一种嘅豆成分咧就淀粉质含量咧就会较为高嘅， 食咗之後咧，就會令到我哋新陳代謝咧就有呢個葡萄糖啦，令到血糖上升以及產生熱量。好啦，有啲咩豆呢？紅豆、綠豆、花豆、皇帝豆，仲有就係青豆。呢啲咧都係一啲叫澱粉類嘅豆嚟嘅。所以如果想減磅啊，或者糖尿病嘅患者咧，就要注意呢個份量啦。有啲建議咧就係同飯或者其他澱粉質咧就可以作為一個即係代替嘅食法啦嚇。譬如你食咗呢一種豆嘅呢幾種豆嘅飯咧就唔好食或者著量啦。如果食咗飯嘅你就唔好選擇咧呢一種豆啦。好啦，咁啊頭先講到即係豆有好多嘅蛋白質，豆都要識揀喎。如果你想揀一啲蛋白質高嘅豆嘅話咧，黃豆、黑豆、毛豆呢啲咧都係非常之好嘅。啊，仲有啲咧就係譬如豆類嘅製品，特別係黃豆類嘅製品啊，好似係豆腐、豆乾、豆漿。我自己都中意飲豆漿嘅，我成日話買部豆漿機喺屋企，講下講下，隨時都講廿年啦，到而家都未買。係唔緊要啦，而家都開始放棄咗嘅啦嚇。好啦，呢幾類豆咧就含有較高嘅蛋白質嘅。就好似黄豆啦，一份嘅黄豆，喂，一份即系几多啊？一份咧就系大概20g，20g咧就等同于咧就一两肉，一两肉又系几多啊？一两肉咧就系30g，所以你话啦，我20g嘅黄豆等于30g嘅呢一个嘅肉啊，咁你话呢个蛋白质系咪仲高咧？系喎，吓。你只是一份20g就已经可以等于一个30g的肉。好啦，咁啊，亦都咧就系嘅蛋白质啊，几乎咧都系咧即系折旧翻嘅话咧就等于翻咧就系7g。所以素食者要补充蛋白质嘅话咧，咁啊可以利用黄豆啦。黄豆咧，我细个就麻麻地嘅，唔知点解人大咗越嚟越中意食黄豆，我都唔明啊吓。好啦。仲有啲堅果類，堅果類咧，其實都可以咧幫助到我哋咧，就係可以吸收翻嗰啲嘅營養。各種嘅堅果，例如係花生、nuts 啊，呢啲即係廣東話叫 nuts 啦，nuts 啊，呢啲堅果啦。咁啊，呢一種嘅豆咧就含有咧就係油脂較為豐富啦。好似咧就一份嘅堅果同埋呢個一茶匙嘅熱量咧係相同噶，大概咧都係45千卡。所以虽然坚果含有丰富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预防心脏血管疾病，但是必须就要同一般烹调用油作一个嘅代替，如果额外食的话反而会增加呢啲嘅热量。你见花生啦，其实花生本身都会做花生油，花生油其实都好香，但系热量就高啲，所以有些人就会话到喂，嗰个营养好像冇咁好，除非真系瘦蚊茄咁样啦，咁就话要多啲呢啲嘅热量啦。即我呢啲肥尸大只咧，都系揾翻啲light 少少嘅，轻身少少嘅油咧，咁啊会理想啲。好啦，咁啊青菜类嘅豆又有嘅、哦，好似咧就系四季豆啊、绿豆芽、黄豆芽呢啲咧都系嘅。呢一类嘅食物纤维咧就较为高啦。咁啊，我哋成日都话吸收蛋白质啦，除咗吸收蛋白质之外咧。我哋亦都咧就系要考虑埋啊，就系吸收埋呢啲嘅纤维啊。如果喺肠道咧就唔识喐啊，唔识咧帮你吸收噶啦。咁啊，样嘢都要均衡啊吓。呢一类食物嘅纤维含量咧就较为高啦。好似咧就100g 嘅四季豆啊，大概咧就系25千卡啦。佢咧就含有2g 嘅膳食纤维，属于咧就系低热量高纤维嘅豆类。所以如果要减磅嘅朋友咧，可以好好地利用青菜带俾你嘅一种个满足嘅感觉，咁啊减少咧就系热量嘅摄取。豆咧就仲有非常之多嘅唔同嘅营养啊！我哋要摄取蛋白质嘅话咧，其实每一个人啊，大概咧每一日啊都需要咧就系摄取3至5份嘅蛋白质噶，咁啊可以从呢一个动物性。或者植物性的来源，植物性其实都很简单，刚才讲过就黄豆都可以很轻松就摄取到蛋白质。如果你说优质动物性的蛋白质的话，有这个瘦肉啊、鸡肉啊、鱼肉啊，特别就是 Omega 3, 脂肪酸的一些深海鱼，好像就是三文鱼啊，这一类呢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好啦，如果你是运动前后咁需要咧就补充蛋白质嘅话咧，咁健康无添加嘅一啲嘅，譬如蒸豆啊， 咁啊，轻松松你都可以咧，令到你可以好快脆咧，咁啊补充到呢一类型嘅蛋白质嘅。啊，头先咧都讲过咧，就几种唔同嘅豆啦。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喂，我想知多啲，譬如系红豆，嗱红豆头先都讲过啊，佢个碳水化合物咧就高嘅。除了碳水化合物之外其实它都有就是蛋白质的，又不是完全没有的。亦都含有就维生素 B1 啊、铁啊、锌啊这些的。但是要注意，譬如红豆和红豆沙樣加上这些糖一起去煮，其实它那个叫做成分呢都会就是多的，即譬如脂肥的成分都会多啊，变成因为你还会落埋糖嘛。所以大家在选择豆类的时候都要留意住，同埋每一种豆呢它飲食的时候都有一些禁忌的。大家都要留意住，同埋要防止埋咧，就係嗰啲豆類變壞。有陣時咧拎咗出嚟，可能整過之後咧，或者濕咗水啊，都會容易咧就係譬如發毛，令到佢變壞嘅。注意一下嘅話咧，咁就可以喺呢啲植物性嘅蛋白質上邊吸收多啲嘅營養噶啦。早上6:50的时间，陈明起一首歌曲《多谢恐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啊，继续咧揾到个 Circle 上到嚟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好开心啊 ！Circle， 早晨， 早晨啊！一见到你，哇！ 一见到你又好开心啊！ 成只喵咁样我哋， 点解啊？ 点解啊？系啊，因为猫咧，你头先个动作咁啊，喐下个膊头咧，令到觉得都几有猫嗰种。 猫式， 系 咯，我有做瑜伽嘅， 如猫展超咁嘅样咧， 同埋 何家劲，何家劲无啦变咗， 唔识咩年代噶你？ 点会啊？你唔好同我扮嘢啊！你唔识何家劲嘅展超吓？ 好啦，我哋入翻正题先， 真系啊！ 先讲起猫咧， 你谂起包公唔系谂起嗰个肥啲啲嘅包公嘅？ 系我净识个月亮。我以前咧上过嗰啲体适能课程啊，咁咧我记得咧教练嗰时嗰个讲者讲过一样嘢咧，就系话伸展啊，其实我哋人类太聪明啦，有阵时咧系冇俾到自己适当嘅伸展啊。瑜伽里边都有啲招式系 特 别 咧， 动物嚟噶 嘛。有一个咧夹喺个屁股嗰个咧就系啲我屋企只柴犬仔成日都系咁 样。Downward dog 啊嘛，嗰只叫 系啊，嗰只咧佢好似真系好似唔知点样咩原理将你嗰个。隻骨啊，尾龍骨 係去伸展啊！咁呢個咧，貓同狗咧都有嘅，就係咧佢哋好叻。我哋其實要話睇翻佢哋咧，提翻醒自己咧，其實伸展咧係需要嘅。 嗯， 所以點解我哋成日都腰酸骨痛咧？因為我哋都比較叻嘅一個動物啦。 啱啊！我哋個腦部發展都有10% 嘅啦。 係啊，咁可能有陣時做嘢咧，你會忘記曬咧，或者身體俾啲信息你啊、信號你咧，你都好似聽唔到、睇唔到。 嗯， 视而不见咁样咧，就会令到你可能即系腰酸骨痛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我想介绍一啲伸展嘅动作啊。以前都有讲过，依家又 再。以前我最记得你啊，真系叫人踩巴士站 柱 啦。 你成日 话 我好 惊， 我 记 住啊。而家嗰个动作改咗噶啦，下次话你知。 好好好啊， 咁系咧呢一个咧喺好似头先小白话斋啦。坐喺嗰个位嗰度咧，都可以喐一喐啦。咁今日咧都想介绍五招，系可以坐喺你个位嗰度咧。 哦，都可以就方为大师傅， 系啦，方为大师傅。 好啊。 咁其中一个咧，其实都容易嘅，呢个都你都可能都会有做过啦。就系咧，我譬如我而家右手啦，托住个下巴啦。咁咧，另外就系左手啦，就系拉嗰个头咧向 你。你讲多次先，左手托住个下巴。 我而家右手托住， 我右手托住个下巴， 左手就自然系扶住个头啦。 左手咧就扶住个头啦，即 系 喺个头壳顶嗰度。 系啊，跟住你就拉向 左 边，左 手就经头壳顶就揿住我哋右边嘅头，跟住就拉去左边。 你会发觉，如果你就咁咧，你托一托翻住个下巴咧 ，hold 五秒啊，你会发现嗰个拉扯咧喺叠颈侧边啊。 嗯， 系啦，咁呢个都系我哋常都市人、办公室人都会肩颈有。绷紧嘅情 况， 咁呢个咧做几多咧？嗱，你 hold 五秒每个动作，咁即系两边都系十秒啫。咁你做十次，一分钟都唔使。我有冇计错数啊？ 十次系要一分钟嘅，数学天才系要一分钟嘅， 系要一分钟多啲啫，系啦。咁都抵啦， 班都应该计到嘅呢个。 哎呀，我心急得滞啫嘛，系啦。咁呢个第一个动作咯噃。好啦，第二个动作呢 好啊，第二个嚟啊嚟啊嚟， 都系坐嗱。总之你而家只要坐喺你张凳啊。不过如果你系碌碌凳咧， 我系碌碌凳啊，中奖啊。 咁就睇下可唔可以揾一张唔碌噶啦。咁、 哦、 但系其实你如果真系碌碌凳都唔紧要嘅，你教翻个凳咧系 得唔紧要，你照讲得噶啦。 系啦，咁而家咧你只脚要平喺地下，系啦，垂直坐啦。跟住你只手咧， 只手点啊？ 就依家好似呢个叫咩动作啊？ 投降， 跟住但系咧，你向中间嘅 吓，哦，即系只手就投降，跟住咧两只手板咧， 向外嘅 掌心咧就摆喺自己心口外边，就向外， 手指弓向下啦， 手指去弓向下，你先向外咯。 你向后拉，即系你要胸部伸展啊。 吓，哦，即系跟住就拉去咧，即系利用左手同右手嘅膊头位咧，就向后拉， 系啦， 咁就可以拉到咧背肌嗰嚿肌肉啦。 跟住你 hold 五秒啦，你而家我 feel 到啦。 即系背脊嗰度嘛， 系啊，嗰嚿鸡翼位咧，我成个人都系一个好好嘅板嚟嘅，因为咧我都系一个呢排打字打得多。如果你我就会啦，你唔知有冇啦，我做鸡翼位嗰啲就开始拉扯啦，咁你就又系 hold 住 拉紧，我结构点会唔同你啊？大家都系人， 我惊你松啲啊， 我唔会啦，好鬼紧我 系啦，咁你 hold 住五秒啦， 阿仔 跟住翻翻嚟 咯， 咁样。 翻翻嚟就 好 似 雙手合十， 雙手合十， 但系手掌喺嗰個頭，呢個叫額頭嗰度。 哦，即係額頭嗰個位咧，就好似拜神咁樣。 但係你黐住， 係黐住 嘅，手踭要 黐 住，你冇 黐 住 啊？我有啊， 手踭啊， 我黐住個，我手踭有咁樣。 要咁樣啊？ 哦，即係連埋呢一個手踭位都要黐埋嘅。哦， 好，咁呢個動作就係開合，就做十次。 嗯， 咁你 hold 五秒。 嗯， 五秒。 嗯， 係啦， 兩分鐘嘅都 係啊， 係咯。 咁每一个动作两分钟，二五得十分钟啦， 十分 钟系啊，咁抵啦。 呢招有少少似 万佛朝宗， 系啊， 好 德华嗰只万佛朝宗。 系啦，咁啊，唔知啊，影帮我叫阿小白影啲相啦， 试下啦，试下睇下大家诶唔同嘅拉筋方法啦。 头先咧我闹你，而家合法翘脚， 就系右脚翘左边定系左脚翘右边啊？ 如果你只右脚踏上嚟嘅话咧，你就扭右边， 扭去右边， 系啦。 哦， 你会发觉拉个平， 即 系当我 右脚踏紧左脚嘅时候咧，我嘅人 就拉 右边。当我左脚踏住右脚嘅时候，我嘅人咧就拉去左边。 冇错啦，叻仔， 都拉得几舒服喎呢个条腰。 咁每次拉咧就又系 hold 住五秒。 咦，呢个都拉得几舒服喎条腰。 系啊，咁跟住就相反啦，咁又系十秒啦。咁 都拉得几舒服喎，其实原来咁样翘住脚拉嘅话。 我要好快讲啦，第系啊，第四个咧就 系 咧。 好问嗰啲时间， 系咁啊，系咁咧就好似翘打横翘脚啊，即系咁样咧好粗鲁咁打横只脚啊。 系系 系。跟住你乌低咧，直情如果你个鼻可以掂到只脚咧， 诶唔使我唔使唔 掂唔到就尽量啦。 我呢一世都掂唔到噶啦。 系啦，就系左右交换啦。跟住咧就最尾一个动作啦，就系打平。 打咩打平先得噶？ 坐直个人。 哦，坐直个人。 跟住你个身咧，嗰个腰同背脊要保持直啦。跟住就系其实系乌落地下。你只手掌掂到地下就掂啦。 好难啊呢个。诶，学住嗰个翘脚嗰个先 啦。 其实最容易啊，翘脚嗰个右脚翘去左边嘅时候咧，就拉右边咯，就 系 最简单啊呢个。坐喺度嘅时候 ，office lady 最好就拉下呢个先。 哦，好， 下次再学过其他。 OK， 好啦，好 ，OK，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其实 office 都有好多拉筋嘅方法嘅，咁大家可以上网或者睇下嗰啲网上嘅片段啊，咁啊学一学。咁啊除咗咧就系讲话喺呢一个 office 嗰个拉筋啊舒展下之外啦 ，work from home 都要啦舒展下啦。啊，讲下呢一个口腔清洁啦，咁啊牙刷、牙线同埋牙膏咧，其实就各有功效嘅。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咧一个正确嘅刷牙嘅步骤咧？好多人咧都会忽略咗噶。我睇到篇报道咧，就教我哋讲翻咧，就系呢个牙线、牙膏同埋呢一个嘅牙刷。原来正确嘅方法咧，同埋次序啊吓，咁啊就系用呢一个牙线先嘅，先将咧就系口腔入边嗰啲嘅牙齿入边嘅渣滓，咁啊将佢咧就好清洁咗佢先。不过咧就唔好谂住一条牙线或者一支牙线棒咧就走天下，就整晒所有牙齿。如果到太污糟嘅情况嘅话咧，都建议大家咧就用过一条新嘅牙线嘅，因为如果唔系咧，好容易就将咧就之前牙齿入边嘅夹缝之内嘅一啲嘅残渣咧就带到去另一个夹缝入边。好啦，当你清洁完之后咧，其实牙线本身仲可以清洁埋呢个牙齿嘅表面啦吓。好啦，跟住咧就系用呢个牙膏咧就挤落去呢一个嘅牙刷上边。知几多咧？咁其实牙刷咧有部分啊，有嗰啲牙刷毛咧有唔同颜色嘅，咁就可以跟翻嗰个颜色咧，就知道嗰个份量系几多啦，唔系求其挤嘅。咁当然，即系真心讲，求其挤就无伤大雅。好啦，刷嘅时候咧，尽量都刷几分钟，因为牙膏嘅威力啊，先至咧系可以咧就系令到我哋嘅牙齿不断巩固嘅。牙刷系几耐换一次啊？牙刷最好咧就每一个月换一次，咁啊可以增加翻呢个刷毛嘅弹性，有效帮我哋刷牙啦。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啊六点嘅58分啦吓。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叶肯回校。局方已经提醒学校，基于卫生原因，不建议要求学生将用过的快速抗原测试棒带回学校。一名隶属水警南分区的休班警员，星期一下午在青山区发现遗失警察委任证，案件列作遗失政府财物处理，由水警南分区跟进调查。警方说有既定机制和程序，规管人员妥善保管警察文件，呼吁市民如果拾获警察委任证就立即致电999

眨下眼又过咗一分钟啦，7:09，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有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眨眼又一日啦，又见到你， 哦系啊，真系好啊。唉，朝头早见下啲同事开开心心咧，真系几好。呢样嘢 work from home 我俾唔到。 系啊，其实我真系好中意咧，大家面对面倾偈啊，见到同事啊，沟通啊，嗰种眼神嘅接触， 眼神嘅交流好紧要。 冇错， 系啦。 咁啊，好啊，先同你交流咩咧？交通先啦。 好啊。 咁多条隧道同路面咧，都系暂时正常嘅，虽然开咗学校部分嘅学校。咁啊，提一提大家嘅道路工程咧，喺九龙噶观塘道噶吓，咁啊来回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嘅快线咧，就需要封闭啦。咁另外喺新界。大埔的东昌街都是受工程影响，东昌街去大埔中心方向跟着大埔崇德王健常纪念学校对出，唯一行车线都是封闭的，经过就要小心。交通消息就是这么多了。 哦，那好了，即交通都尚算畅通啊。不过呢，即随着 越来越多学生翻学的时候呢，大家每一天都要摸摸这个路面先， 看 看要预留多少时间去到出门口。 系啦，咁啊，小华，我想今日咧提一提大家听众咧某啲重要嘅嘢。 系咩 咧？但系咧，我就想问你啊，呢排咧有冇睇一睇啲媒体咧？好、啊，你知咧，有啲片咪好流行，好多人睇嘅，个、 啊、 点击率好高嘅。 系啊， 咁我就睇到啊，其实呢单系新闻嚟嘅，因为琴日已经出咗噶啦。咁、 嗯、 喺马料水咧，喺呢个公众码头对出咧，就因为咧发现咧有一个男仔咧就驾驶呢个电动滑板车嘅时候咧，怀疑啊收制不及咧就撞埋个警员度，咁、 哎、 最后两个人受伤啦。咁最後咧，個男仔咧就涉嫌咧有啲罪行係被捕啊！咁我睇到新聞講，都想同大家講下嘅。咁有廿零歲嘅年青人啦，咁佢被捕啲乜啲罪？被捕咗有啲咩罪行咧？包括係危險駕駛啦，駕駛時冇有效嘅駕駛執照，駕駛嘅時候未有登記、未持牌嘅車輛，駕駛電單車時，佢當佢係電單車噶嘛， 擺 電單電動車都冇戴上認可防護頭盔，依樣重要嘅。同埋咧，最重要一樣就係冇明顯需要喺行人路上拆騎或者係駕駛。 哦，佢條片係咪睇到佢並不是喺呢一個嘅單車徑㗎？ 對啊，佢喺行人路啊。 行人路。 係啊，咁啊，根據運輸署嘅網站咧，喺行車道、行人路同埋電單車徑上使用電動可疑嘅。電動可移動工具啊，即係例如係咩啊？電動滑板車啦，電動單輪車啦，電動平衡車，都係屬於咧違反呢個道路交通條例嘅。 係 咁啊，仲有其他相關法例，即係包括頭先我講嗰幾條罪行啦。 係 咁，但係之前咧，你記唔記得我提過咧？運輸署咧就做咗一個試驗嘅計劃㗎，就係俾呢啲滑板嘅。 电动滑板车 系啦，电动滑板车嚟使用嘅。咁喺试验计划之中咧，都 OK 嘅。俾持有驾驶执照，你有呢个话使呢个电动滑板车都有驾驶执照噶嘛？俾持有驾驶执照嘅市民咧，喺登记咗之后咧，要喺指定范围内驾驶嘅。 系啊，我都记得我曾经讲过呢样嘢嘅。 系啦，咁喺去年试验咗之后咧，运输署初步认为咧，电动移动工具咧，其实嘅包括嘅行驶速度啦、重量同埋宽度限制之下咧，其实同一般嘅单车都系相若嘅。咁所以认为咧，电动移动工具具同单车共同使用单车径，基本上是安全啊。 系， 佢而家讲基本上是安全啦。咁所以运输署都试过两次呢个试验计划噶啦。咁后屘咧试验咗之后觉得是可以嘅。咁但系你一定要系有运输署发出嘅许可证啦。咁所以同埋要有效嘅照明啦，有制动同埋停车装置。咁但系最紧要就系戴头盔啊，唔可以不可以超过时速。25公里嘅 系咁啊！如果大家想玩嘅时候咧，就按照翻呢一个运输署所定下一啲嘅规矩啦。如果唔系嘅话，你又铲上行人路，咁其实咧就相当危险啊！因为第一，你头先阿 Didi 都话马料水一带啦，即系都应该系科学园附近啦， 冇错。 咁嗰度其实条单车径啊非常明显嘅，系啦。咁啊，点解喺条咁明显嘅单车径嗰度，仲要喺附近嘅行人路嗰度咧去到玩咧？咁 高速行驶 系啦，咁呢个就真系危险嘅，系咪先？咁你嗰度即系一带好多小朋友啊， 好多行人 啊，好多行人啊，咁啊中意喺嗰度咧就望下海咁样。咁你一個唔覺意，你又撞親又成啦。今次就見到個意外發生咗。 係啦，咁我頭先講咁多條罪啦，但我知道其中一條罪咧，係駕駛時未領車牌咧，已經係初犯咧，被判罰款最高咧5000同埋入獄3个月。 哇！ 其中一條啫喎，咁其他嘅其他罪行加埋咧，加加埋埋就唔止嘅喎。係。咁同埋我咧就上網咧就係 睇到咧，啊，原來唔係喎，原來早兩年前咧，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啦？ 嗯， 因為依一個嘅電動滑板車咧，都發生咗致命嘅意外啊！ 係 一宗咧就係因為自炒啊！ 係 一宗咧就係因為撞到電單，撞到單車，單車同佢相撞，所以兩宗都係致命意外嚟嘅。咁， 哎， 所以咧，點解我咁樣提咧，小白？因為我屋企樓下咪單車徑嘅，同你講過， 啊， 沿住海邊噶嘛， 啊。 我發現咧，假期好多人玩呢個電動滑板車啊， 嗯， 越嚟越多啊！ 我自己都有見到，因為我屋企下低又係單車徑喎， 啊。係，嗯，啊，所以好多啊。咁所以我想提一提啦。如果啲聽眾聽到，或者你啲仔女年青人中意玩呢個電動滑板車， 嗯， 或者你有啲親戚朋友玩電動滑板車嘅，你要同佢講，其實咧，當你不小心的時候可以牽涉到很多罪行的， 是，那就大家要小心了，嗯，還有玩玩玩，那按照這個運輸署的規定 啦， 去到玩啦，其實他給你玩的，那你就慢慢令到這件事，就是，融入大家的生活裡面，那都要適應的，不單止是人，甚至乎法例啊、科技各樣東西都要慢慢磨合和適應的嘛。 是啊，其實每一樣東西都可以給你玩去車，這樣都可以給你揸，但你違反這個交通條例就不得了。 是啊，那麼交通條例的出現呢是保障我們每一個人的嘛，嗯，那麼絕對不應該就是漠視它啊。 是啊，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小心啊。 好，麻煩 Didi 的提醒啊，嗯，那麼另外天氣方面問一問歐，啊，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這麼多位晨光的聽眾朋友， 早晨。20度的氣溫，啊，現在外面的情況如何呢？ 系啊，所以我头先都喺直播室入边听咗你同 Didi 讲好耐嘢，先出嚟出边睇睇个天气，因为都有啲凉意，啊，老老实实。 使乜着翻件褛啊你？ 哎呀，我着咗短裤啊今日。 哎呀，你好似寻日 Kitty 咁啊，Kitty 啊着完短袖衫之后，头先又打俾佢，佢话佢有啲萌喎。 哎呀， 冇嘢嘅，佢卖萌啫。 系啊，呢个年纪就冇卖萌啦。我想适应翻运动嘅节奏，原因系咩咧？咁啊，21号都有机会开翻健身室啦，咁啊着翻啲运动衫。 咦，即系听日？ 系啊，进入翻个运动情绪先。大佬又真系有几个月冇入个健身室咧，可能咧啲铁都真系即系识条铁啊，即系啲铁啊，举嗰啲铁都唔识我啦，已经忘记咗我系边一个啦。咁啊，即系呢一个就总之入去呢啲表列处所就有表列处所嘅规定嘅，咁大家自己跟翻啦，唔喺呢度逐一讲啦。讲翻天气先，咁啊望去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都相当之低嘅，系啦，乜嘢都睇唔到，白蒙蒙一片啦。咁啊望后啲睇翻狮子山咧，成个狮子山个头部咧都唔系好睇到嘅，咁啊大雾啦，咁啊。有少陰陰天飄嘅，仲有啲涼風咁樣，所以咧收音機旁邊你咧就朝頭早大多件風褸咧就無往而不利啦。咁詳細天氣交俾小白講講啦。 好，唔該曬，哦，唔該曬。咁啊，快啲翻入嚟啦嚇。咁啊，見到出邊嘅天氣啊，同埋呢一個嘅天文台嘅天氣預測方面啊，對一對先。咁啊，天文台就話到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早上沿岸有薄霧。哦，唔該，知道頭先阿 O 都話啦。見到個獅子山啊，獅子頭咧就唔見咗，即係好似鴕鳥咁啊，匿埋咗，揾嘢遮住啊嚇。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大概24度，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展望啊，咁啊未來一兩日咧就有幾陣驟雨，週末早晚較為潮濕，日間啊炎熱嘅。而家20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7%，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咁啊低水平嚟嘅，咁所以出邊嗰啲咧都係薄霧嚟嘅，咁但係唔需要怕係嗰啲粒子啊，可以大大力吸下啲新鮮嘅空氣啊，咁啊隔住個口罩都希望大家聞得到。時間嚟到早上嘅7:17啦嚇，咁啊由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有中醫師喺度， 晨光大學今日嘉賓註冊中醫陳佩斯。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Terry 啊，你有冇听到咧？呢排咧，虽然就话叫春天啦，但系好多人咧都话咬真条脷啊，或者系嘴角损晒啊，同埋觉得好干啊，呢啲系咪都属于系热气嘅症状咧？ 其实呢个咧，除咗话而家之外，好多时都成日听啲病人讲过噶，又话啊食啲红枣又话唔得啊，食姜又话怕热气啊咁样，即系咧成日都话自己容易生痱滋啦，头先你讲嗰啲系容易热气啦咁样，咁啊究竟你知唔知道咩叫热气咧？ 我成日都觉得系咪应该入边嗰团火烧得太旺盛，就会热到出嚟咧，所以有啲身体上面嘅症状会显示晒出嚟啦。 嗱，其實都某程度都啱嘅。嗱，好多時我哋覺得譬如喉嚨痛啦，喉嚨好乾啦，其實咧嗰、那個喉嚨嗰個位置咧，的確有熱嘅，熱咁，所以咧好多人會覺得熱氣啦。而另外咧，譬如話好多人會覺得，哎呀，我瞓夜瞓咗或者唔夠瞓啊，但係起身咧就會頭昏腦脹啊，又係會喉嚨好乾啊，眼好乾啊咁樣。咁好多人都會稱為熱氣嘅。嗱，呢一個某程度都係啱，但係呢一個熱咧就唔係真熱。是假熱 吓，仲有分真同假噶？ 系啦，点解咧？咁样即系大家都会咦好奇怪喎，系咪啊？嗱，因为咧，我哋头先讲啦，嗰种咧点解叫假熱咧？佢系局部熱嘅啫，即系话咧嗱，譬如我哋唔够瞓啦，咁我哋咧嗰个会头昏脑胀，其实咧嗰啲熱咧就会咧集中咗喺头面部，所以啲眼好干涩啦，喉咙比较痛，或者都系好干。但系咧，其实咧。我哋嗰個下腹啦，即係譬如脾胃啦，同埋腎嗰啲位置咧，相對係比較弱嘅、哦。因為我哋瞓覺嘅時間咧，瞓覺就好似陽氣要收落去我哋嗰個腎嘅部分啦。咁如果我哋夜瞓瞓得唔好嘅時間，咁我哋嗰個陽氣咧唔能夠完全收埋咗、哦，於是留翻啲咧喺個頭面部，咁於是造成咗咧呢、這個頭面部好似塞車咁樣啊。嗰啲氣血 jam 曬喺呢個縮曬喺呢個頭面部，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假熱，只不過咧將嗰啲多餘熱咧留翻去落翻去下面咧，其實咧我哋就唔會所謂嘅熱氣噶啦。咁所以呢個就叫假熱啦。即係好多朋友咧都會搞錯咗，就係、是、哎呀我喉嚨痛啊，就清熱啦，飲一啲嘅五花茶啊呢一啲咧，其實咧往往就搞錯咗，因為咧。如果你清熱嘅話咧，除咗清咗頭面部嘅熱之外，連下腹部啊、脾胃啊、腎啊都清埋熱嘅話咧，反而咧越食就越寒噶。 哎呀，咁啊，所以咧，即係大家都要小心啲嚇，即係體質嘅嘢咧，自己如果唔係特別了解咧，甚至乎係啲中醫藥定理嗰啲嘢咧，最好就睇一睇醫生會安全啲啦。咁啊，另外咧 ，Terry 我都想問啦，因為咧春天可能個天氣一轉嘅時候咧，好多人啲皮膚又唔舒服啦，甚至乎咧開窗瞓嘅時候咧，可能又會多蚊啊或者熱醒啦，变相咧个睡眠质素就更加差啦，咁会唔会系因为瞓得唔好咧而令到个人咧更加热气嘅咧？ 啊，绝对会噶，有啲咁嘅我哋假热嘅情况啦。因为咧我哋夜晚黑瞓觉都系好重要嘅，虽然咧我哋春天夏天可以瞓得少啲啦，咁但系我哋瞓觉嘅最佳时间，我哋成日都讲啦，起码最好就系十一点啦，十一二点啦，我哋如果都市人咁样，系啦，咁十一二点嘅时间咧，我哋系顺应个大自然咧，啲阳气要收翻落去我哋嘅下身嘅。咁但系如果哎呀瞓得唔好、啊，嗱而家就个天气就比较麻烦少少啦。冚起又好似熱少少，啊唔冚咧，有時就會好凍喎，咁樣係啦，瞓得唔好嘅時候就好似咧瞓覺就好似插電咁樣，即係電話插下又停下，插下停下咧，咁當然咧我哋嗰個氣血就會唔夠啦。咁第二朝嚟講冇乜精神啦，亦都咧唔能夠咧，因為好入唔能夠有效咁樣將啲陽氣啦氣血收翻去下身咧。咁頭先講啦，就係咧 jazz 曬喺個頭面部咧，造成呢啲假熱嘅情況噶。 嗱 ，Terry 啊，聽你咁樣講咧，都係同個身體機能或者係個循環有關係啦。咁係咪即係咧？如果啲朋友仔咧習慣咗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去做下神操咧，就可以幫助消解一下熱氣咧？ 其實都好有道理、哦，不過我哋都要講咧，要夠瞓先嘅。譬如真係咧，前一晚啊，即係琴晚夜瞓咗、哦，咁樣咧，第二朝咧，起碼咧，即係都要夠瞓翻啦。即係起身嗰下都覺得啊，都瞓個覺啦。咁第一要夠瞓翻先。第二樣嘢咧，咁我出去行嘅時間咧，都係講翻嗰個嘅時間性。譬如咧，係上晝啦，上晝係最理想，因為上晝嘅時候係陽氣去蒸發嘅時間嚟嘅。咁如果我哋起身，我哋咧又去活動下，譬如簡單嚟講啊，散下步、喐動下嘅時間咧，係有咗咧個陽氣去釋放，即係順應翻個大自然。咁咧陽氣出咗上咗嚟啦，又咧幫助佢即係去收啦，即係循環得好嘅話咧，咁樣咧就唔會有一個阻塞個情況啦，亦都可以咧慢慢舒緩翻咧嗰個所謂假熱嘅情況噶，出身汗都會幾好噶。 係，咁有冇啲小 tips 咧，可以自己喺屋企咧嘗試下清熱啦？我諗大部分啲人咧都係諗到啊，可能咧食一啲咧清熱嘅食物啦，或者去涼茶鋪買日涼茶飲下啦。但我有時候會覺得咧，哇，真係有試過咧飲完啲涼茶之後咧，自己周身唔舒服噶。其實呢啲方法係咪都唔係好建議咧？ 系啊，嗱，因为咧，始终凉茶嗰个药性咧就偏寒凉嘅。咁譬如头先咧，你话应该饮完会唔舒服嘅咧，正正就系我所讲嘅解热嘅情况，我哋唔识分啦。咁啊，其实都有个简单嘅方法嘅，就系除咗咧你个头面部 有熱之外，其他位置係咪熱先？譬如咧，都唔係喎，哇，好乾喎，或者摸落個肚仔都比較凍喎。咁呢一啲咧，絕對就唔係一個熱性嘅情況嘅。咁我哋有一個方法咧，我哋中醫咧就係話咧，胃不和即係卧不安啊。我哋個脾胃唔好咧，都影響我哋嘅瞓覺噶。咁所以咧，我成日都提大家咧，可以熱敷下個肚仔。啊，虽然你话咦热气，点解我哋会热敷个肚仔咧？因为咧个肚仔咧就正系喺我哋身体嘅中央嘅位置啦。佢系嗰个脾胃就运化，你就当好似一个洗衣机喺度转动咁样。咁我哋如果个脾胃个功能好嘅话咧，咁我就帮助啲气血咧就由头啦落到去脚啦，亦都有帮助咧，即系下身咧啲气血咧上嚟上身。咁我哋有一个循环系非常之好嘅。咁所以我哋热敷个肚仔啦。散步啦，呢一啲咧都系促进咧呢个嘅气血嘅循环咧，帮助我哋咧去拥塞咗嗰啲嘅气血咧带翻去下面咧，而消除咗呢一个解热嘅情况噶。 嗯，即系 Ria 除咗个敷肚之外咧，有啲人咧中意浸脚噶，咁又得唔得咧？ 啊，浸脚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点解好多人话浸完之后咧，咦身体好咗啊，又或者瞓得好咗咧？嗱，首先浸咗脚咧，有啲朋友都会表示会微微汗出啦。嗱，微微汗出都系一个排垃圾嘅一个方法啦。 嗯， 而咧脚咧，其实距离我哋心脏最远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阳气唔够咧，好多时咧脚咧就会比较冻啦。 嗯， 咁如果我哋热敷即系浸咗脚嘅时间咧，系令到咧嗰个气血可以由即系下身上翻嚟上面，即系帮助，都系帮助嘅气血去循环嘅。咁所以咧，点解咧浸脚都系有帮助，令身体比较好噶。 嗯，咁今朝早咧听咗 Terry 讲咁多分享之后咧，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啦。最紧要可以辨识一下自己咧系患咗呢个真热气定系假热气啦。不过若然咧身体真系遇到有不适嘅状况咧，建议你都系尽快去揾注册嘅医师咧睇一睇，问清楚，咁样先至可以确保自己健健康康噶嘛。 是啊，千祈唔好乱咁饮呢个清热啊凉茶咁啊。 嗯，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Terry， 我哋下次再经过啦。 唔好客气，拜拜。 拜拜。天天发言，偷偷挂念，手写句子，精选照片，和你放闪，幻想中爆炸，声音又甜，心思太甜，通宵被窝委屈挂钱，谁教我这么？ Yumi 中游美 Breaking My Heart， 时间嚟到早上嘅7:28啦吓。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4度啊。而家 家咧就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时间嚟到早上7:28啦，咁啊听听咧就转头7:30嘅新闻简报之后咧，继续留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会陪住各位听众咧，就去到早上嘅10:00嘅。我哋先听新闻简报先。 今日系4月20日，星期三，农历3月20，24节气之一嘅谷雨，适宜嫁娶、出行、合葬、安藏、随服、成服、作灶、交易、立劝、入殓、破土、安葬。 今日都算多选择喎， 咁就好啦。今日忌开光开市， 做唔做好呢？ 唔使谂咁多嘅。今日都系联合国中文日， 我会多啲留意多种语言以及文化嘅多样性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隶属水警南分区的休班警员，星期一下午在青山区发现遗失警察委任证，案件列作遗失政府财物处理，由水警南分区跟进调查。警方說有既定機制和程序規管人員妥善保管警察文件，呼籲市民如果拾獲警察委任證，應該立即致電999或者將委任證交到就近警署。警方昨日在旺角拘捕一名男子，涉嫌販運危險藥物。西九龍總區衝鋒隊人員昨天在廣東道901號對開發現一架可疑私家車，於是上前截查，在車內檢獲大約166.1克懷疑大麻，大約1.7克懷疑氯胺酮，以及4支懷疑大麻油，總市值大約37,000元。被捕的43歲男司機被扣留調查。新冠病毒康复人士即日起可以经政府网上平台取得康复记录二维码，以便放入新版本的安心出行程式，满足疫苗通行证要求进入指明处所。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二维码的有效期是康复起计的180日，康复者可以带同或者出示康复记录二维码，以取代疫苗接种记录，以进入疫苗通行证下的指定处所。卫生署即日起发出的隔离令亦会附有康复记录二维码。作为过渡措施，康复人士在6月30日前仍然可以出示其他康复或感染证明，以作疫苗通行证之用，但不包括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结果的相片。美国总统拜登和英法德加、欧盟、北约等11位领导人就俄乌局势通话，白宫说各方讨论继续制裁俄罗斯，并重申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美英加三国都说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火炮武器。路透社说，知情人士說總統拜登預計日內會再宣布一項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計劃，規模和上星期宣布的8億美元差不多。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早上沿岸有薄霧，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24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来一两日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早晚较为潮湿，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新墟对出。咁喺封路方面，沙田嘅博泉街因为有渠务工程，博泉街近住水泉澳食水配水库一段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歌曲龙虎榜伴奏 精选，曾汉子无酒数。无论你住所里，不知世界故事，你爱我知。谈你说天一一首痴幻令提示，每次意为加深意义，分分钟贴近你 IG， 幻想上演一次。提起情人，讲起我会下次。 之前在 Jace 的演唱会上 ，J 风咪话写咗首歌俾佢嘅，就是呢首 R&B 啦，亦都是 Jace 初尝 R&B 嘅曲风。在录音的过程咧，佢不断同监制研究点样演绎到有自己特色嘅 R&B 作品呢，作曲冯允谦、冯汉铭，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冯汉铭。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ace 陈海荣《浪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外交二十问。 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翻到嚟，有关香港嘅对外事务问题。众所周知，国家会负责处理香港的外交事务，而根据基本法第十三条，香港政府可以依照法例自行处理特定的对外事务。对于部分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用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问题就是，香港可以参加哪些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呢？三个选择。 A，不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及會議。 B， 亞太地區的國際組織及會議。定是 C， 所有的國際組織及會議呢？ 計我話問得我哋呢，就唔會係所有都參加得啦。唔通香港只可以參加亞太地區的組織同埋會議咩？ 點會啊，香港都有參加世衛㗎。呢個又點知亞太地區呢？ 啊，我知啦，问题的重点在于香港本身不是一个国家。 哦，香港虽然可以用中国香港的名义，但归根究底始终是中国的一个特区，又怎能够参加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组织或者会议呢？ 所以正确答案是 A， 不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组织及会议啦。 正确答案是 A，香港可以参加不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组织及会议。的而且确，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西太平洋区域里面，香港是有独立的席位，可以独立发言，以及参与各种事务和活动。不过香港就没有选举和财政预算方面的投票权了。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喂，中哥 Kitty 讲下呢一个啦，咁啊，将近廿一号啦，好多朋友咧，嗰啲运动狂热咧都开始 pick up 翻啊，即系想入去健身室啦，咁同埋另外就想入翻啲室内嘅场地嗰度打羽毛球啊，踢下波啊，打下篮球啊，咁但系原来咧都唔系咁容易喎， 梗系啦， 哇，真系咧一场难求啊！ 嗯， 有几个月冇打过篮球啊？ 你要 book 场噶嘛？ 系啊， 呢啲啊叫做报复性 book 场啊。 系啊， 一定系报晒嘅，应该都可能排到去五月或者六月。 我就报复性 facial， 系 啊，太耐冇整嗰块面啦。 系啦、啊，咁要整整。 你都唔可以日日整噶， 系啊， 唔可以。但我几个月大成半年冇整过，系嗰啲死皮咧厚到，即系点解你面皮咁厚啊？冇做 facial 好耐咯。 我都好耐冇打篮球啦。咁啊，有个 WhatsApp。群组就有啲波友啊约打波啦，完全 book 唔到场。咁啊旧时咧，即系实会有一两个人出去话，咁啊即系食炒都 book 啦咁样。咁我唔鼓励唔建议嘅，但系咧旧时咧食炒咧都可能系两个钟头原先啊室内嘅篮球场$300到嘅啫，两个钟头$300。到依家几多？之前咧就算食炒都系两个钟头$500嘅啫。 话都差唔多一个 double 嘅。依家两个钟头咧最新价格啊吓，$1,500-$1,600。 哇！ 此风梗系不可长啊！我自己咧都系篮球爱好者嚟啊，篮球众生皆平等，系咪先？咁啊，你又打波，我又打波，点解我要$1,000+？两个钟头变咗咧，富人嘅玩意啊！即系啲报章又系咁样讲咧，嚟啲网民都系咁样讲， 唔系 打个篮球啫， 唔系就系打高尔夫球先系富人的玩意咩？原来而家打篮球都系。 喂，两个钟头$1,500，聪哥， 唔紧要啊？ 点解？你帮你请我打， 我请你 打， 多谢。 我都话嗰、那个， 我请你打篮球啦。 嗰个消费券我已经使晒，今次帮唔到你。唔系我话你唔打篮球。球咪打第二啲咯， 系打咩好？ 乒乓波咯， 乒乓波都可能要 book 场， 炒咗啦， 都要喎、啊，都炒啊！ 你知唔知啲羽毛球场几多钱个？$600啊，两个钟头。嗱，富人嘅玩意全部都系水涨船高。 翻翻我僆仔时代，讲过噶啦，去坑渠盖弹波子，冇办法， 你玩西瓜波啦自己。 系啊， 西瓜波都可能冇场。 真係麻煩少少啦，咁呢、這個咁啊講多少少啦，咁其實即係康文署都有關注到呢一個情況炒場嘅問題嘅，咁啊有啲立法會議員亦都有講啦，其實香港嘅康體設施咧係嚴重不足嘅，咁有啲咧仲要借咗俾一啲專業嘅運動員去練習啦，咁啊有好多場地亦都係團體先 book 得到，即係唔係話啊你就咁。平民崔杰同佢 book 就 book 到 book 唔到嘅， 系， 因为有啲乜乜乜体育会啊，乜乜乜团体咧，一嘢就可以 book 咗一个好长嘅时期， 系要崔杰同 同乡会， 同乡会 可能 同乡舞蹈学会咁啦， 咁样先可以 book 到， 系啦，因为平时可能以前咧就会 keep 住即系每个礼拜嗰个时间都会 book 场嘅，咁我谂呢啲就可以即系方便啲咯， 系啊，足球场都系成$1,500，哇，足球场要同篮球场都咁鬼贵啊，真系。啊！真系难搞啦！咁你首先咧打篮球同埋足球咧，已经要凑够脚已经好难噶。通常都会有啲人咧飞机嘅，飞机嘅意思你都明啦，即系 low show 啦。即系通常临尾嘅足球场嘅，通常十一个对十一个啦。实有啲波友咧临尾嘅时候。临尾两分钟，临尾开场之前两分钟，哎 ，sorry 啊， 我嚟唔到啊， 哎，太太唔舒服啊，嗰啲咁样，细路仔唔舒服啊，跟住又话屋企人病咗啊，咁样，咁呢家疫情大条道理，你病咗就更加 low show 啦，咁咧。原先咧就真系啊，讲紧有22个人去踢波咧，最后咧通常都系得7个同8个，或者有阵时好天气咧。跟住咧又人滿之患啦，即係有啲咧就話啊阿 O 你帶三個 friend 嚟啦，點不知阿 O 咧帶咗10個 friend 嚟，結果10個 friend 咧每人踢得5分鐘，係咪先？即係就比較難搞啲咯。有陣時 book 場啊，或者踢波打波咧都有呢啲文化嘅，咁啊即係可以藉住呢個機會叫做球場重開啦，咁啊可以講多少少嘅。咁不過呢啲炒賣嘅嘢唔好搞啦，因為俾警察哥哥拉啊，一定會呢啲都係違規違法嘅。 呢個當然啦。咁其實又你又係咪應該即係譬如話你團體冇得講啊？ 是 團體就好少話成個團體。 唔嚟嘅。咁如果個人 book 嗰啲，可唔可以真係俾個身份證嚟睇下，大佬？ 係啊， 係咪先？ 但我唔知 實名制啊。 因為我真係利身，我自己未試過炒場或者咩食炒嗰啲啦。我唔知個機制係點咧。其實你真係要有個人去到攞場先可以去得打噶嘛。咁你冇理由炒場者可以攞埋嗰個身份證。 唔通即係嗰個即系嗰个歹徒啊，即系歹徒，佢喺现场攞咗个场先， 跟住就好啦，你入去啦，我走啦，拜拜。 咁 样 咁样咧， 咁代客泊车嘅，即系等于我系嘛，即系压住个位先。阿钟哥，你架车嚟，我就驶开我架车，跟住你泊入嚟。 跟住你同佢讲，喂，好贵，点解贵咗咁多啊？佢话诶，有消费券啊嘛，嗰啲可能。 我就真系唔知道啦。咁啊，除咗呢个篮球场、足球场开翻咧。其实咧戏院都开翻嘅，咁问下钟哥同埋 Kitty 有冇谂住入翻戏院睇场戏啊？ 都会嘅，都会睇，要睇时间啦，即系要睇时间。当然要睇咩戏啦，即系唔可以话因为而家开咗，佢咩戏都去睇，咁又唔系好啱嘅。 咁佢第一水开出嚟都有啲戏系几吸引嘅，譬如如果系日剧迷就有菅田将晖嘅《死亡立方》啦，咁又有呢个叫做邓不利多嘅秘密啦。啊，识咗邓不利多咁耐，原来有秘密唔讲俾我听，廿年咯，系咪啊？识咗个廿年啦，佢唔讲个秘密俾我听。 而家咪讲咯， 究竟系咩秘密呢？咁样咁啊，仲有呢、這、一个呢、這个尼古拉斯丁机智啦。我估钟哥呢个应该会 呢、 這 个会 啦， 呢、這个会。 因为口碑好好啊，话尼古拉斯丁机智咧呢一个嘅演员咧，其实过往咧都有好多唔同疯狂嘅事迹。嗰日咧，钟哥咪后咧都娓娓道来啊，即系我话啊，其实我细个都睇佢嗰啲夺宝奇兵啊，即系佢好多嗰啲。考古嘢咧，我幾中意尼古拉斯丁基治呢一個演員嘅，雖然佢有少少脱髮，但我明白啊，男人啦，係咪先？佢都唔想啊，係咪先？ 曾經有一段時間擺翻啲上去嘅， 擺翻啲頭髮， 頭髮上去， 點做到呢 摆上 去咯，但係黐住咯， 齋擺就得噶啦，好簡單噶咋。 咁但係之後點解又唔得咧？ 有啲奇怪 哦， 反而 格格不入， 有啲違和，有啲違和，搞唔掂。 都係冇就襯你啲咁樣。 其實你好似對 Rock 咁樣剃光佢都得咧。 但係其實如果關於佢即係題外話，關於佢咧，反而佢拍一系列嗰啲動作電影咧，我真係麻麻地啊。 係啊，好似話票房毒藥啊嘛，係咪啊？ 之前 OK 嘅，譬如嗰個咩國家寶藏啊 National Treasure 嗰、那個嗰兩第一集 OK 嘅。咁或者有一套真係叫 The Rock 嘅，好似同阿詹姆斯幫新康納利一齊拍嗰套都 OK 嘅。咁但係反而我最中意咧係佢第一套，即係我接觸佢嘅第一套啦，就係两火寂寞的心啊、，Living Las Vegas 嗰度系佢攞奖噶嘛， 文戏嚟噶， 文戏嚟噶，佢饰演一个好老土嘅荷里活编剧， 系 一直都屈不得志，咁同另一个女士咧就喺一个喺拉斯维加斯相遇啊，两个即系好沉溺喺痛苦里边咁样嘅生活 啊，可以睇翻呢个文艺嘅作品，点解无端讲尼古拉斯丁基治咧？ 有理想啊嘛， 唔系好熟啦，其实佢过往做过好多得意嘅事迹噶，佢乱咁使。啲钱咧，钟哥都话翻俾我听，话佢买咩恐龙化石。 吓， 系啊， 佢唔知用咗好多钱买恐龙化石，但系最后嚿恐龙化石唔可以自己拥咯。 哦，咁你又摆翻去博物馆咁样。 我喺网上睇到个古仔系咁样嘅， 系啊，唔系佢都真系自己真系有回应嘅，佢好幽默咁样答依家嗰啲譬如 Alan Show 啊，有好多嗰啲即系 David Letterman 嗰啲 show， 佢有答过嗰个恐龙化石究竟去咗边嘅。 话佢大洗，跟住问佢你系咪好大洗啊？咁我大声我买嘢啊，咁买咩咧？我买咗个恐龙化石，咁买个恐龙化石几多钱啊？一亿美金，美金我即系个人有个人喜好啊。咁跟住咧，呢个恐龙化石嘅原主人，即系嗰个国家，喂呢个恐龙化石系国宝嚟噶嘛？ 唔俾得你， 唔可以卖噶。咁跟住咁冇办法啦，唯有将呢嚿恐龙化石俾翻嗰个国家啦。咁俾翻国家之后。咁嗰个化石系国家噶嘛？咁国家唔会俾钱你噶嘛？ 系啊。 咁跟住佢要问边个攞翻钱咧？一亿美金喎。 咁边个卖俾佢噶？ 咁梗系去拍卖行啦。咁但系拍卖行卖咗啦嘛。吓。咁佢点解要俾翻钱你咧？ 咁本身系国家，点解拍卖行又卖得嘅？ 问题就喺呢度啦。 个问题 最最最紧要冇晒钱嘅， 佢最后冇咗一亿， 甚至系叫俾人呃咗啊！如果系 冇咗啦， 好有趣噶， 好有趣。 咁总之呢个今次呢个电影咧，就系话 只在乎曾经拥有佢咁。 所以嗰个故事教俾我哋咧，就唔好买恐龙化石。 系啊，你买咩石都得，钻石得嘅，宝石得嘅，玉石都得嘅，唔好买恐龙。 不過另外一個題外話，其實佢都有促進過香港嘅消費嘅， 係 佢係嚟過香港喺灣仔玩具鋪買過玩具嘅。 哦，係啊，有影過嘅。當年佢嚟香港買嘢嘅時候， 係啦，個出嚟， 係啦，係啦，而家喺翻玩具街嗰度有個老闆搭住尼古拉斯機智嘅， 勁 喎， 係 啊，你記得？ 係啊，佢跟住佢行出嚟門口嗰啲咁樣咩影嗰時， 係啦，咁啊，今次咧呢個作品咧就係其實就佢自己自嘲嘅，咁啊有個劇情就係話，哇！你而家咁老到咁樣，不如我揾你拍你嘅人生啦，即係你自己做翻自己就得㗎啦。即係話叫尼古拉斯丁基治喺戲入面做翻自己喎。咁其實好難做㗎嘛。演員演一啲角色就話容易啫，演自己喎，俾我演都演到好神氣啦。你叫我演自己老到，即係從心底嘅深處笑翻我自己啫，同自己對話一次啫，咁樣。咁究竟部電影會係點咧？外國嘅風評就幾好，咁我都有啲興趣去睇下。 咁即係如果一係講，即係講個戲好似唔停得咁樣，即係除咗呢個 停 得真人， 繼續 呢個戲 可能揾啱咗拍檔啫，你揾啱咗拍檔啫。 Nicholas Cage 呢一套啦，即係佢做翻自己咧。其實早前喺日劇咧都有一套係咁樣嘅，咁都拍咗兩季，好似仲有一個電影集添嘅，咁就叫做 By Players 啊 ，By Players 即係配角咁解啦。佢就揾咗好出即系日本喺日剧界里边好出名嘅，我唔记得六个定七个嘅配角，全部都系金草演员嚟嘅，就系做一个电视剧。而呢部电视剧咧，佢哋就系做翻自己，即系饰演几个配角，跟住咧，喂，我想问你拍部戏，做主角嘅，咁跟住咧个个都以为做主角啦，点知去到咧， 都系做翻， 大家都系做配角。咁但系都唔紧要，因为佢哋好中意做戏啊嘛，就讲紧佢哋点样去喺一个制作里边咧。去用心做戲啦，同埋佢哋平時唔做戲嘅時候，佢哋做緊啲乜嘢？ 現實版嘅， 現實版嘅 喜劇之王。 風吹起，這世界尚未動搖，而皮膚在偷偷養着。张开口告诉你尚有尽时，祈求和你刹那恋上。天黑黑有痛处尚未治疗，而毛孔在偷偷放着。伸出手碰到你尚有目前，怀疑门已刹那关上。到处有乱行掠过，相拥太挥霍，谁又犹豫我躯壳？如前要是一种救药，想追开这世界万个谜团，祈求和你刹那的约。天一黑叫会片欲望蔓延，如潮水在汹涌向上，想转身见证你做我月圆，祈求由你教我方向。到处有灵魂烈火，嘴巴太干，为明日角力，尽力犯柔弱的错。世界接近我感官，接近宇宙发现更多。绝望亦能够风雨，若痛苦亦能尽兴，亦能吃喝，亦能共度过。 漆黑呼喊过，我与世界手与风。 Pandora 风月。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嗱，今日20号啦，21号咧，呢、這个真系大日子啦。头先阿 O 都讲咗好多地方又会重开啦，系咪先？另外一个咧，我都好想即系同听众分享嘅，特别一啲中意宠物嘅朋友咧，21号嘅时候咧，何 Kitty 都知啦，就系、是、全港各区咧会增设咧60个宠物共享公园啊。 哦， 系啊，嗱，而家咧就系宠物共享公园，其实数目咧就唔算特别多嘅，咁啊有部分嘅。公園嘅設施咧，其實本身都已經係有呢一個寵物嘅圍欄，即係專係俾寵物用嘅。 我真係孤陋寡聞，點解會有共享兩個字嘅？ 共享兩個字咧，其實最主要原因咧係因為佢之前有一個試驗計劃嘅，佢之前個試驗計劃咧就叫做寵物共享公園試驗計劃。咁做咩嘅咧？佢係特登咧就嗰陣時康文署就喺2019年嘅時候就已經做噶啦。咁啊開放佢哋自己本身核下嘅公園咧，就俾市民帶埋寵物一齊入去啦。咁啊試一試嗰個反應先嘅。咁啊佢哋就覺得如果反應好嘅話咧，咁就可以增加寵物可以入公園嗰、那個嘅嘅公園嘅比例咁樣。好啦。咁而家試完之後咧，就發覺嗰個反應都幾好，因為的而且確咧有好多人係中意寵物，但係我亦都要講翻陣，我自己有養狗啦，咁但我亦都知道咧，就係有部分人咧係可能唔中意寵物嘅，又或者係對寵物嘅毛咧。或者敏感啊，各樣嘢，咁我覺得都應該要平衡翻嘅，唔係話我中意寵物，我梗係支持啦。咁啊，係我支持嘅，不過咧，我亦都要即係為嗰啲可能唔可以接觸寵物啊，或者唔中意寵物嘅人着想。咁有啲公園咪俾翻佢哋冇寵物嘅人咧就去咯，咁啊寵物咪唔好去咯，係咪？咁但係各方面平衡咧，咁啊，但係今次睇下做得好唔好啦嚇。咁先講下咧，就係如果大家想揾下4月21号開始。開放呢個寵物公園共享共享公園嘅時候，可以點揾呢？有關鍵字嘅就係、是、打呢個寵物共享公園搜尋。其實基本上咧就係打寵物共享公園都已經揾到噶啦。係 咪即是話呢啲公園就唔係標榜做呢啲就淨係寵物公園？因為如果你淨係寵物公園咧，你入到去其實就全部嗰啲設施咧，可能都係俾小動物玩嘅，譬如有啲狗狗嘅圍欄啊、上滑梯啊咁樣。咁呢啲共享公園咧，其實佢都係會有人用嘅設施啦，即係係啦譬如係有一啲人坐嘅長凳啊咁樣。咁所以共享嘅意思就係大家都可以一齊 去嘅。咁而且咧，佢見到呢一個共享公園啦，佢亦都會特別咧安排咗一啲嘅地方，做一啲譬如大少少嘅草地啊咁樣。例如我就咁一撳呢一個喺康樂嘅文化事務處嘅網站啦，寵物共享公園一撳，譬如沙田區咁樣啦，已經見到譬如馬鞍山西沙路啦、大圍美田路啊，仲有呢一個白石角海濱長廊沙田段。咁亦都見到沙田車公廟路等等啦，咁樣都有唔少嘅地方咧，係可以寵物一齊可以去到嘅。咁啊，佢有啲地方咧就有個草地啦，有啲譬如頭先未數到嘅沙田元和路嗰個位置咧，咁喺呢個城門河第三海濱花園嗰個位咧，佢就唔係草地嚟嘅，佢都係石屎地嚟嘅啫。咁你見到入邊咧，康文署嘅圖片嗰度咧就有啲普通公園嘅長凳啊。跟住可能有啲地大少少嘅石屎嘅 area 啊，咁啊呢个咧都系睇得到系人同宠物咧可以 share 嘅。 有咩发现啊？ 我平时跑步经过嗰度咯。 咁之后咪可以？ 其实本身咧，我想话小白俾我睇呢一个元和路嗰笃笃个位，其实佢就即系去到差唔多蛙艇嗰个位嚟。 蛙艇会 呢度系 艇会嗰度 系啦，即系元和路嗰条路城门河嗰度。 系 呢一个位咧，其实本身都唔算好多人去休憩嘅，我觉得即系呢个公园，即系唔系话好多人会去嘅，可能即系咁啱 跑 步啊， 跑步跑过 系啦，或者散步啊，咁跟住就去嗰度坐下咁样样嘅。 系咯，咁啊睇下如果我呢几日跑步嘅时候，会唔会见得到真系有人开始用呢一个嘅宠物共享公园？ 我觉得几好啊，因为即系我自己有宠物主人啊，有时即系礼拜六日想带小狗去即系放下电啊、行下嘅时候咧，有时觉得某一啲地方，即系头先小白讲嘅海滨长廊咧，其实嗰个空间又好大啦，好舒服啦，咁亦都唔会话好逼人，即系。譬如如果真係有啲人係怕小動物嘅，或者怕狗仔嘅咁樣，其實又唔會話個距離會好近啊，即係大家都會有大家嘅空間係啦。咁嗰啲其實幾適合，但係之前咧有一啲海濱長廊咧就直頭動咗個牌喺度話唔俾寵物入去嘅。咁有時都覺得。 幾掃興嘅，即係可能誒行到咁上下，覺得啊前面嗰個位好似幾好喎咁樣。咁、原來佢又話唔俾狗仔入嘅，咁你可能又要即係抱翻起佢，要兜去第二度咁樣樣。 係啦，咁啊翻查翻啲資料啦，就話到寵物共享嘅公園啊，總數咧其實增加到超過100個嘅，即係超過100個啦。咁啊超過20個咧就位於海濱長廊嘅。咁啊呢個咧就可能寵物主人就好開心啦，因為就唔使話淨係屈喺叫做內陸地區 啊， 係啦，咁可以望下海咁樣。 好舒服啊，其實 係啦，好舒服嘅，咁啊個感覺都舒服。 你哋講緊係你哋作為主人舒服定還是隻寵物舒服？ 寵物舒服， 我見到佢都舒服嘅，係 啦， 可能你哋自己望到個海舒服。 因為通常海濱長廊都即係比較闊啲嘅， 係啊， 即係大家可以即係緩跑嘅緩跑咁樣，散步嘅散步咁樣。 係啦，咁呢個寵物共享公園咧，即係叫得做共享咁啊，都多咗少少設施嘅，例如咧就係裝嗰啲狗糞便嘅垃圾桶咧會多咗啦，另外就係清潔嘅地方都會多咗。即係例如係我哋洗手嘅地方會多咗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基本嘅設施咧會多啲嘅。 係呢、這個我諗即係寵物主人就要注意，即係當然我哋好想爭取啦，亦都希望多啲地方俾小狗玩啦。咁、但係我諗就係嗰、那個責任嗰方面啦，即係你要點樣去即係譬如你嗰只狗係大嘅，你幫佢戴翻狗繩係啦，或者幫佢戴翻個 口罩 咁樣係啦。咁跟住如果佢真係便便嘅去小便嘅，咁你又要點樣幫佢清理啊？ 其实即系各位主人，如果大家想争取更加多嘅空间俾自己宠物玩嘅话， 就要做好啲咯， 就要做得更加好，即系令到唔中意宠物或者惊宠物嘅人都会觉得其实冇乜嘢， 冇乜嘢啊，我都好影响啊， 系啦，咁啊，迟啲玩嘅地方就应该可能有机会。 听日去睇下先。 好啊，好啊。 再次向留守南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嘅乌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佢哋投降。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话：顿巴斯地区的炮击依然密集，乌俄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因此连续三日不能够开通人道走廊。佢话乌俄第五次交换战俘，有76名乌克兰人能够回家，包括60名士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重申，俄方不打算改变乌克兰政权。乌克兰人民应该自主决定未来怎样生活，又指现阶段只考虑使用常规武器。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利物浦主场4-0击败曼联。利物浦全取三分之后，现时有76分，暂时升上英超榜首，较曼城多两分，但比赛多一场。沙拿替利物浦攻入两球，另外路易斯迪亚斯和沙迪奥文尼分别替利物浦建功。曼联输波之后跌至英超榜第六位，争夺前四席位并不乐观。日经平均指数报27,158点，升1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13美元，卖出1,948.8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29.2，瑞士法郎0.953，加元1.261，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出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早晚较为潮湿，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看清楚包装食品上的盐糖标签就可以揀到健康之选。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宝雅苑、嘉和阁、青衣长康村康顺楼、钻石山凤德村碧凤楼、沙田沥源村寿全楼、上水清河村清裕楼、马鞍山利安村利华楼、荃湾全景花园七座、马鞍山耀安村耀顺楼、沙田好运中心竹林阁、屯门恒顺苑五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在日本遇到喜欢的音乐，可能大部分人都已经会选择购买数码下载版本，但是 Mila 这位日本女歌手依然热衷于听 CD 的质感，有实力唱到好的音乐，也都希望乐迷用好的方式欣赏自己的歌曲。今次和动漫合作演绎出王者风采的音乐，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Mila Flare。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Mila Flar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抗疫巴士车长周伟明， 我们原本做旅游的，旅游停了两年，咁而家做抗疫咯，大致上我哋車嗰啲都係輕症病患者嚟嘅，盡量做好安全措施咯。我哋啲車你睇到完全係做曬安全措施，密封曬。同埋我接咗個客，不覺送去荃灣一間酒店，咁臨走嗰陣時佢同我揮曬手，鞠曬躬咁嘅姿態，即係呢種我覺得係對我哋而家一種尊重同一種鼓勵咯，我覺得好有意義咯，起碼幫到人。幫到人就係幫到自己㗎喇，感染者可以得到適當嘅治療，受感染嘅人咪少咗囉，我哋咪少咗感染嘅機會囉。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点十一分啊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系啊，睇睇咧，琴日港股表现就麻麻地啊，要跌咧490点，不过咧有一样嘢可以留意一下，就系咧北水啊，连续咧六日买货啦，琴日咧更加港股通咧录得咧29.95亿啊，大概30亿嘅净流入啦，咁啊系成个月最多噶，咁啊，北水嘅流入有冇啲咩启示咧？对后市嘅睇法又系点咧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咁啊，當然就如果有北水流入翻嘅話咧，就大市嘅成交方面咧就會有啲沖起啦。咁就對嗰個市場上邊嗰個係動力上邊咧，都會有一個即係幫助嘅。咁我諗最主要都係受惠翻即係內地方面咧，就係即係減咗個存準率啦。咁啊，令到內地嘅流動性方面咧，就嚟緊應該會有個改善喺度。不過好似琴日我哋討論咁啦，即係其實今次嗰、那個釋放嘅資金都係講緊5000多億啫嘛。咁我又唔會覺得有太大嘅。一個係好充裕嘅流動性方面咧，會進入資本市場咯。咁主要都可能係我哋即係真係救下經濟啊，救下啲中小微企啊咁樣啦。咁你話真係好似大水漫灌式咁樣流入呢個資本市場，好多機會就比較低啲咯。咁亦都係恆指咧，其實你睇翻咧，佢去到21000點邊咧，係有一啲吸引力嘅。即係我短期大家睇個 range 咧，就可能係睇翻21000到23000裏邊係上落咯。好似早幾個禮拜我哋都講，曾經。佢都試過係計上升上去噶嘛，但係要突破23000就唔係咁容易嘅，咁所以你睇到而家個指數個波幅咧，就喺翻呢2000點裏邊係上落為主咯。咁我諗係個 range 嘅底咧，都應該有啲即係趁低吸納嘅。 咁啊睇到琴日阿鐘哥同 Candy 傾只領展，琴日都逆市升2.3% 出啦，咁都幾好，係咪用曬啲消費券 啊嘛？ 就係因為大家都用咗領展，唔知係咪咁啦咁啊？ 嗱嗰時咧。 防守性高嘅股份呢排都系咩嘅，即系大家都会比较系中外少少嘅，即系始终嗱，你好似嗰啲新经济股啊，平台经济股，琴日又有新嘅负面消息啦， 系啦， 美团啊，阿里巴巴嗰啲，咁所以你见到个政策面咧系困扰嗰啲股份，同埋个波动系比较大，即系安全权啊、收下息啊、现金流比较强啊、估值比较低啲股份嘅话咧，暂时都系大家啲挚爱嚟嘅。 咁成日喺呢啲咁样嘅情况咧，即系好有啲混乱嘅状态。底下唔知投資喺邊個板塊咧，我就睇下個天俾啲咩啟示我啊！咁我琴日喺屋企坐下嘅時候，突然之間收到個信息就話：即係佢係客户，你想唔想轉5G 啊？咁樣我轉5G，咁我諗下係咪俾我一個啟示咧？咁我睇下，咦係喎，同5G有關？咦中國鐵塔咁佢啱公布咗呢個首季業績啊！咁嗱，佢係年增長7%，咁你覺得係咪可以再望好啲咧 ，Kenny？ 鐵塔呢啲就要有少少唔同，即係雖然咧頭先我哋講到話係嗰啲現金流比較強啊，估值比較低啊，同埋係類似公用事業嗰啲咧，係一排投資者中意，譬如好似我哋成日講啲長江基建啊，或者兩電嗰啲，但係鐵塔就有唔同啦，因為鐵塔咧即係嗰陣時咧，當時咧其實炒5G 概念嗰時咧5G 概念其實唔係而家炒，都兩三年前炒嘅，咁就炒得個估值真係。太高嘅，咁其實間公司唔係唔好嘅，間公司咧就你主要分開兩 part 收入啦，第一 part 就塔類收入啦，咁第二 part 咧就係嗰啲係非塔類收入啦，咁塔類收入咧就其實佔嗰個餅係大好多嘅，即係佔嗰個 turnover 咧差唔多成80-90%噶啦，咁但係咧就嗰 part 嘅增長咧係好慢嘅，因為最主要以前咧大家就覺得發展 5G 啦，咁對嗰啲塔嘅需求一定係會大幅增加嘅，但係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國家政策咧就係俾嗰啲電信商啊，啲運營商咧就係共同去投資同埋去開發一啲設施，咁所以你見到佢哋嗰個係均客户咧，即係鐵塔嘅均客户咧係1.幾户啫，1.5户到啦。咁其實你諗下三個 operator， 但係得1.5户嘅話咧，咁其實反映咗佢哋係 share 去用嗰啲即係設施咯。咁啊，所以導致到咧即係中國鐵塔方面咧嗰、那個。塔類收入嘅增長就好慢啦，咁但係佢之前個股值已經係好高嘅嘛，所以你見到股價咧長期都係比較低迷啲，佢可能會炒一陣嘅，但係就真係唔會升得太多咯。 中哥咧就有一啲啟示啦，咁我冇啟示咁點咧？我尋日咧就自己喺翻嗰啲 watching list 嗰度咧，即係嗰啲股票啊，即係有啲睇開嘅，咁啊睇下有冇啲咩係走漏眼啊，或者咧有一排冇留意到，咦其實都跌到咁上下，有冇機會低吸咧？咁啊，其中一隻我想問下 Kenny 嘅咧就係只友邦，其實咧都有可能話舊年開始咧一路都有一個嘅下降嘅趨勢啦，咁啊其實咧最近咧佢又喺翻呢個80蚊嘅位置附近，咁啊，但系见到佢4月29号咧都会出佢个首季业绩，咁啊，但系大家都即系预期啦，咁啊，疫情又有影响等等啦，都有一啲嘅挑战嘅。不过中长线嚟睇咧，会唔会都会好翻啲？即系譬如你话社交距离放宽之后啊，再加埋即系个边境开翻之后咧，佢即系嚟紧嗰个生意都会好翻啲，咁个股价咧亦都可能会上翻啲。咁啊，而家可唔可以部署下咧？ 嗱，其實友邦咧就保險股嚟講嘅話咧，我覺得係都係屬於算最優質嘅一隻之一嚟嘅啦，都中意嘅。因為你睇翻其實佢哋嗰個執行力度上邊嚟講嘅話咧，其實就真係高嘅。當然就跨境嗰個保單業務一定係受到呢個係嗰個封關方面因素所影響啦。咁就呢個無可避免嘅。咁但係你見到其實佢哋個本地嘅保單嘅銷售方面咧，其實喺舊年開始咧都增長得係唔錯嘅。咁由內同埋內地嗰 part 啦，即係雖然跨境嗰 part 受影響啫，但你唔好忘記佢係喺內地有牌噶嘛。咁同埋都係即係如果外資嘅保險公司嚟講嘅話咧，佢規模係最大，佢可以獨資去即係經營一啲係即係 branch 噶嘛。咁所以大家都知道佢其實內地個 part 業務嘅話咧，未來個餅會越嚟越大嘅。咁而內地業務方面咧，嗰個新業務價值嗰個增長方面咧，係比香港係為高噶嘛。雖然個利潤率會低啲嚇，但係不過咧就係增長會高嘅。咁所以個潛力咧就友邦係大嘅。同埋我哋之前都講過，譬如你睇翻佢喺72-72蚊嗰啲位嘅話咧，其實就係都幾平嘅，都幾抵嘅。所以你見佢咧就好快賺10蚊係唔係太難嘅。不過咧喺80蚊樓上咧就尷尬啲嘅，即係你如果而家買嘅話咧，就真係一定要揸中線少少啦。即係短線嚟講嘅話咧，佢個空間就未必太多咯。 咁散户又可以留意一下啦。不過做散户有陣時都幾慘嘅，以為咧可以捕風捉影啦，跟住個大潮流去啦。譬如咧，人行啊定向降準啦，咁以為會放水啦，點不知咧，琴日咧只招行咧就急插12%，咁好多散户其實之前咧都買定一啲部署，諗住即係收下息咁樣啦，點不知咧就人事調動咁樣，嗱呢個就叫做免職調用。就是、內地用語嚟啊，即係冇得撈啦，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是、咁。Kenny 啊，呢件事點發酵，可能大家都未知道個內情。不過如果揸咗招商銀行嘅散户，又應該點去自處呢？而呢一個會唔會掀起新一輪嘅金融嘅監管潮出現啊？ 嗱，單係免職咧就唔係太大問題，不過咧而家就傳咧就係話中紀委涉及一啲調查嘛，咁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啦。就好似頭先講啦，就大家都會擔心咧，就係話嗰個牽連性咧會唔會一牽發董全斌咧，會影響到呢個係即係內人類嗰個股份方面咧個情況。其實我覺得呢個咧係源自翻咧，應該係舊年開始咧就其實咪有個消息嘅，就係話中紀委進駐啲好多唔同嘅行業嚟對調查啊嘛，咁其中一個就係比較後期少少，就係包括一個內銀行業啊嘛，咁另外咧就係亦都唔知會唔會同呢個係阿里巴巴係相關嘅有關，因為之前咪阿里巴巴係都係令到就話呢個中紀委方面咧就要去叫啲銀行或者國企就上報翻究竟同佢哋嗰個交易量係到邊度嘛，咁你啲企業同銀行嘅關係真係好息息相關嘅啦，咁所以變咗就。呢樣嘢嘅話咧，其實有牽連有幾大嘅話咧，大家而家都係觀望緊嘅。咁短期咧，我諗其實一定有啲影響嘅。即係嗱，招行不嬲都係一個內人股，屬於算優質嘅嘛，大家都知道業績係好啦，營運效益又高啦。咁但係短期咧，即係你諗下，你係高管喺裏面，哇！而家風冰鶴唳喎，即係做呢個係審批貸款嗰陣時做生意都審慎啲啦，唔會咁爽手去批啦。本來即係check 一樣嘢嘅話，都check 十樣嘢啦，變咗。咁就變咗形成咗可能短期嘅生意會一定會受到影響喺度咯。但係我覺得始終國企就即係國企還就係國企啦，佢始終係類似一個政府部門啊。邊一個上任嘅話咧，唔會影響到嗰個國企本身嘅嗰、那個即係嗰、那個特質或者係嗰個係即係保存性噶嘛。咁所以變咗咧雖然短期係有影響嘅，但係我覺得唔會話好似民企咁。民企嘅話咧，如果真係話有啲老闆有咩事嘅話咧，可能成間嘢接埋噶嘛。但係喺國企嘅層面就唔會發生呢樣嘢咯。所以我覺得。短期咯，但系即系中长线，我都系觉得内人系稳阵之选嚟嘅。 咁啊，哇，好啲啊，稳阵啊！朝头早即系食早餐之前咧， 食 翻 粒定心丸啊，搞掂啦，系啊， 系啊，好啊，多谢晒邓星兴 Kenny 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晒，拜拜， 拜 拜。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阿欧 点啊， 有乜嘢优惠？ 关于呢个优惠呢，我自己自肥嘅，因为原先自己搵搵一啲即係临近生日嘅优惠俾自己啦。咁、可能佢又会知道我自己生日啦，跟住手机会弹好多呢嗰啲生日优惠出嚟。 咪佢送俾你㗎嘛，你个网络供应商应该。 係送咩呀？ 有得揀嘅。 送上祝福。 送上祝福。 生日快乐。 你嗰啲冇㗎。 冇喎、啊，我反而發現咧，今年定係即係呢兩年啦，比起以前少咗嗰啲生日優惠。即係我啱啱過咗生日冇幾耐啦，其實我都有好似阿 O 咁樣啊，等下啲生日信息啊，唔知會唔會有啲咩生日禮遇啊，你去攞個禮物啊咁。今年我冇喎、啊， 我每年生日都有一個人會送上祝福嘅， 係、 我是保險 agent， 佢最快嘅，佢好準時，好準時。即係譬如踏入，當我一月一號生日咁先算啦。佢一月一號踏入嗰個零時零分，佢就會 WhatsApp 你。 set 好曬噶嘛 ，set 好曬。邊一個客户俾啲乜嘢，幾時俾？ 係咯，有得做咯，就保險。 我話個網絡供應商， 你有咩送啊？中國 係。我網絡供應商咧，你生日嘅時候嗰、那個月，你總之邊日咧，總之嗰個月你可以去攞嘅，一係就一支紅酒， 嚇、啊， 一係就你唔好以為。幾千萬嗰啲啦， 唔係、啊，但係有啲咁嘅嘢嘅咩？ 你用咩網絡供應商咁勁嘅？ 因為可能我係尊貴客，超級無敵 VIP 啊，因為我用咗好多年㗎啦。 我都用咗好多年，我一個台啊，用咗廿幾年啦。我依個 number 係用咗25年㗎。 但係你有冇大 number 過台先？ 我都係鑽石級， 都係鑽石級㗎。 佢真係有鑽石呢兩個字，我先夠膽攞出嚟講。你都同我一樣 嘅。哦，咁我係稀土啦，直頭係 稀 土，稀土再勁啲， 珍貴嘅資源係嘛？ 一係一支紅酒，一係咧就攞個生日蛋糕，即係當然唔知一磅咁樣啦。都幾好嘅，咁或者攞盒朱古力。 哇！你真係要， 我真係冇聽過，原來網絡供應商有啲咁樣嘅 最重要 係 咩啊？我哋歪大線，頭先十五分鐘之前你都話你未轉五 G， 你都轉， 已經有呢個例子。 你個尊貴度咁高，你轉咗五 G， 你仲得了嘅？ 哇！你有私人飛機嘅咯，咁樣 station 都正啊。 咁佢又未至於去到，我唔知啊，轉咗唔知有啲乜嘢啊？咁但 係唔係轉咗跟住冇，佢就係想你轉。 喂，你講到好似好離地咁樣啊！即係好似。 系啊， 人间烟火， 唔系睇 下 先。嗱，我哋做个非正式通知 啊。问下小白， 边个生日有红酒啊？ 你有冇啊？ 冇啊， 冇 举手， 耷低咗头，系 冇 举 手啊？ 我冇啊， 我都冇啊，得你有啫。 系咯， 嗱，四分三人都冇，四分一人有。 系，你仲唔系稀土？ 系啊， 真系稀土。 或者你系有钱人，地球上得四分一人系拥有财富嘅啫嘛。四分三人都系劳劳碌。 哎呀，原来我真系坚离地。 但系你平时嗰个即系费用系俾好多嘅咩？定系纯粹系耐就？ 越嚟越少添， 越嚟越少。 唔通佢真系本身系你粉丝，纯粹系中意睇你咁， 留住你 呢个客户。 咁我头先都话，喂，嗰啲生日优惠咧，咁你有阵时话去酒店 station 咧，咁啊，即系正所谓出嚟玩系唔好贪果盘，不过出去玩咧就贪蛋糕。我好中意食嗰啲酒店嗰啲蛋糕啊，因为酒店啲蛋糕咧同出边饼铺啲蛋糕好大分别，因为咧依家开到好劲嗰啲饼铺咧。佢都會話個主理人係由 酒店 嗰度出 嚟， 所以你點會去餅鋪買？你梗係酒店買啦。 呢個我成日覺得好奇怪係啊，即係咪阿歐嗰個咧話我開有間餅鋪，佢喺邊間酒店做過，梗係覺得好似勁啲嘅。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一間酒店佢話我哋呢個整餅師傅咧喺邊間餅店過嚟嘅，你又覺得唔係啊化 咁慘咁慘係嘛？所以我追滿索源底下，我平時唔係好食蛋糕，我淨。酒店先会食蛋糕， 呢个逻辑好奇怪。 酒店嘅蛋糕一真系有信心去保证。 同埋酒店咧，佢哋识得做嗰个宣传啊，即系佢哋会特登做到有一个饼咧，好似佢哋自己嘅系啊 signature 嘅咁样，咁所以你会慕名而去嘛。 系真系嘅，咁啊有几间唔同嘅酒店咧，都会喺你生日嘅时候或者你 station 咁啱碰啱系你生日咧，就会送上呢个生日嘅祝福嘅，咁会写 Happy Birthday 啦，咁啊有一个。我睇 啦，都写新年快乐咩？ 系啦，我已经睇咗有一两个几好嘅，我几中意。一个咧就直情叫拿破仑嘅蛋糕咁样，不过咧有一个咧就 有一排好兴嘅， 系啦。但系依家最兴系呢个西多士式嘅蛋糕，即系成嚿西多士咁样。系， 但系咪真系西多士嚟？ 梗系唔系啦，个样似啫，即系有啲网民揶揄佢系西多士式嘅蛋糕咁样。 哦，但系佢应该系一个芝士蛋糕嚟噶， 系啊，似，但系佢有啲金黄面咁样咯，系啊，咁我原来都几多呢啲嘅唔同嘅生日蛋糕啊，咁当然你话即系一分钱一分货嘅，我觉得呢个世界边有免费午餐啊，即系最后都系加翻落去你本身嗰个住宿。 錢嗰度咯。咁、不過係開心嘅，即係如果你話去酒店 station， 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有類似咁嘅經驗啦。可能你食完晚餐嘅時候，即係臨九點零鐘，咁你諗住即係睇下電影或者睇下波或者開部電視嚟睇， 就有人撳鐘啦， 就叮當，跟住有個人同你講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樂。 其實呢啲錢一定要使嘅，即係佢哋啊。點解？譬如早兩日阿 Kitty 咪講嗰個養住啲熟客嘅，我哋咪就係咁樣啫嘛。你養住啲熟客，好過你不斷揾啲生客。嗱，如果你去完之後，哦，去喎，呢度好喎，正喎，你下一次去幫襯翻。系啊，咁其實佢哋就依呢啲啫嘛。咁、當然咧，你一定會遠性宣傳噶嘛，即係 同埋介紹俾朋友咯。係啊，哇！你幾大個生日蛋糕？其實係啊，生日蛋糕咧係抌本嘅，對於酒店嚟講，因為通常係點咧？如果慳皮啲，佢要知道你生日咧，佢都唔會乜都唔做嘅。唔係，而係咧喺樓下布菲嗰度嗰個甜品區咧，佢會夾幾件，跟住咧就喺一個碟嗰度咧喺上面撩個生日快樂。咁佢咪唔使 extra 再幫你整多一個咁樣咯。 我又真係未去過啲酒店，係喺布菲。夹啲蛋糕喎，即系老老实实，我又真系争啲啊！呢个 嗰间系喺咩嘅喎？ 系喎，你错咯， 系一个英文字， 唔系啊，唔系，唉，嗰间就真系，唉，唔好讲啦。所以我 都贵噶嗰间， 我个 watching list 入边咧 冇啊，冇啊。 唔係，但係佢有佢好嘅地方，佢係狗狗 friendly 嘅。 咁我冇狗狗啊，係啊，咁啊，大家自己揾下呢啲優惠啦。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四月二十日係一年嘅第110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255日。1974年4月20日，香港賽馬會首批共6间场外投注处正式投入服务。政府在1973年底发牌给马会经营场外投注。最初马会需租用戏院甚至茶餐厅作临时售票点。第一代投注机是一款由澳洲引入的收银机改良而成。当时彩票每张1毫子，同埋印有广告。1974年10月12日亦开始接受电话投注。4月20日出生的朋友具有高度的领导才能，充满动力，无时无刻都会鞭策自己，认为将公司、团体、家人带上轨道是自己的责任，优先考虑团体价值，富有想象力，亦较为敏感。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会不会带领身边人培养良好的嗜好？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喜欢沉醉在某些领域，是不是因为经常给到我们希望？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冠病毒康复人士即日起可以经政府网上平台取得康复记录二维码，以便放入新版本的安心出行程式，满足疫苗通行证要求进入指明处所。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二维码的有效期是康复起计的180日，康复者可以带同或者出示康复记录二维码，以取代疫苗接种记录进入疫苗通行证下的指定处所。卫生署即起发出的隔离令亦会附有康复记录二维码。作为过渡措施，康复人士在6月30日前仍然可以出示其他康复或感染证明，以作疫苗通行证之用，但不包括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的相片。马会表示，随着疫情渐趋缓和，明日起重开场外投注处，电话投注服务就由星期日起逐步恢复。场外投注处在非日马赛事日开放时间是中午12点到晚6点，在日马赛事日就不会开放。场外投注处不会提供投注服务和自助售票机服务， 亦唔会显示赔率同投注资讯，只会提供投注户口提款、提存、兑换现金券或者中奖彩票，以及投注户口管理的服务。所有进入投注处的人士必须达到疫苗通行证的接种要求，使用安心出行，接受体温检查，佩戴口罩，并保持足够的社交距离。至于在4月24号和4月27号举行的赛马日，马会将提供电话投注的快线和特快投注服务，而由5月1号起举行的赛马末日，电话投注的所有热线服务将会恢复。最先在英国发现的儿童不明原因肝炎个案蔓延至欧洲另外四个国家，继英国通报的84宗严重急性儿童肝炎病例之后，欧洲疾控中心说，丹麦、爱尔兰、荷兰和西班牙都有儿童出现这种病例，美国阿拉巴马州有9宗疑似个案，未知个案原因。报道说，患病的主要是10岁以下儿童，症状包括黄疸、腹泻、呕吐和腹痛。由于在病童身上未发现已知的甲型到戊型肝炎病毒，英国开始检视这种肝炎和常见病毒的关系，亦或有其他可能的病因，例如新冠病毒、传染病或环境因素。疾控中心说，调查人员目前怀疑最可能的病因是传染病，亦未发现和新冠疫苗有关。呈义长康村发生伤人案，三人受伤。警方在早上六点几接获长康村康泰楼的保安人员报案，指一名男子在大厦二楼电梯大堂用刀向两人施袭。救护人员到场时发现有一男一女受刀伤，涉及伤人而凶亦受伤被捕，三人清醒送院，警方正调查事件。日经平均指数报27368点，升38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01美元，卖出1946.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29.22，瑞士法郎0.953，加元1.261，人民币6.394。英镑兑美元1.302，欧元兑美元1.079，欧元兑美元0.74，新西兰元兑美元0.67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早晚较为潮湿，日间炎热。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龙翔到来回方向咧，分别都有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噶。咁不过坏车同交通意外咧，都啱啱清理好啊。咁讲个位置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第三线的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个坏车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啱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彩虹村对出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到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考试最紧要系咩？ 最紧要系有人为考生注入正能量啊！ 冇错，如果你都想同 DSE 考生打气，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业嘅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 你嘅心意有机会喺4月23号朝早9点钟 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噶。 正所谓考试要准时，打气都唔好迟啊！香港电台第二台 DSE 打气加油站。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这么久，得到最多的是什么？我会说是朋友。 我是 Sammy 陈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你的朋友有 Jay 陈海泳啊，早晨啊 ，Jay。 早晨 ，Kitty。 系啊，喂，最近咧，我喺电视见到一个节目咧，咁你又上咗去同啲 fans 去到互动啦，有啲好似翻翻去以前嘅年代咁啊，即系嗰啲节目咧，细个睇咧就系、是、会有个 artist 上去啦，跟住咧就会揾一扎佢嘅忠粉喺度咧，即系啊好开心啊，见到我嘅偶像啊咁样。但我唔知道你细个有冇睇过呢啲节目咧？ 我唔知喎，乜原來有啲咁嘅節目，因為呢件事對我嚟講好新鮮啊，其實。 哦，係啊，其實，唉，咁即係我暴露咗我年紀，以前都有啲節目係咁樣㗎，即係有主持，跟住就揾一個artist 上去啦，咁跟住啲 fans 咧就會即係同佢有啲玩下遊戲啊，有啲互動啊咁樣，咁啊大家都即係大家都皆大歡喜咁啦，好開心咁啦，咁我見到咧，其實啲 fans 咧對你個感覺咧，直頭係即係覺得你係佢哋嘅朋友咁樣啊。即係我自己睇嘅時候，佢哋話：哦，佢個人咧本身唔係咁嘅，或者佢嘅性格唔係咁嘅，即係好似已經好了解你咁樣啦。係 啊， 係啊。喂，其實你由係咯，由出道到而家啦，咁你對 fans 嗰個感情同埋你哋嘅關係其實係點樣樣？即係平時點樣去到同佢哋互動嘅咧？ 嗯，我覺得因為其實我哋冇乜機會真係見面啊，因為一路以嚟都係疫症嘅關係啦，即係好難安排真係機會見面。但其實依家又好又好在咧，即係依家科技咁發達咧，佢哋係好，我諗同以前嘅年代唔同，就係佢哋好容易可以好清楚我嘅一舉一動啦。然後我亦都好容易同佢哋可以真係傾到偈、互動到。咁我有陣時都真係他們 IG 找我啊，或者是 group 裡面找我，我都會覆啊，我都會去見的，因為我其實挺喜歡跟他們聊天的，覺得他們很可愛啊，還有有時工作的時候很累啊，自己都沒什麼信心啊，其實很多時候是透過跟他們去聊呢，我又會多了動力，然後我又可以繼續做多些好的作品，希望又可以給到他們，然後讓他們又有動力咯。所以我覺得這個關係是很微妙的，其實說實話那個節目我都是第一次見他們。 哦，即可能有些人是本身自己私底下傾偈都傾了幾次噶啦，咁樣哦，原來佢係咁嘅，即係真人係咁嘅，會唔會係咁啊？ 係啊，會啊，好似見網友系列咁樣咯， 即其實大家都好緊張。 是啊，我不知几咁紧张啊，但是我见到他们咁投入去玩游戏啊，又咁了解我，其实我都好意外，同埋觉得 好开心好幸福嘅，即系啊咁得意嘅，点解呢班人连我饮啲咩，平时茶餐厅嗌啲咩又知，我个性格啊，我个面系点，我个底系点，佢哋都讲得出晒咁新咁犀利嘅咁，所以其实系好窝心嘅，我觉得 系呢、這个系好，我自己都觉得好得意，即系你譬如话啊朋友或者屋企人，即系嗰啲关系你好明啊嘛，但系如果你话由粉丝同埋偶像中间。明明大家即係又冇乜交集，亦都可能好似你咁講，甚至可能從來都冇見過面，亦都冇血緣關係，又冇性啦。咁但係佢哋可以即係好關心一個人，關心到連佢嘅性格啊、起居飲食啊等等都知嘅話咧，其實真係好微妙咯。 好微妙啊！我覺得係我自己成日都話，我覺得好幸福嘅，即係我做我嘅作品已經係我自己中意嘅嘢，我自己做嘅時候我已經獲得我嘅好多嘅滿足感啊，我自己已經好開心。但原來你嘅作品真係有班人咁中意，佢哋同你學你話齋毫不相識，冇血緣關係，佢哋都中意你嘅作品，到佢哋會願意去了解你，去支持你。我自己都慢慢即係呢件事喺我降臨喺呢個幸福嚟得我身上都係呢一兩年嘅事啦，所以我真係覺得好有時候我都會覺得哇好感恩啊，好詫異啊，好幸福啊嗰、那個感覺，我係好珍惜佢哋啊，所以先至會成日都好老土咁，我真係好想做多啲好嘢去回饋翻佢哋對我嘅愛，令佢哋覺得原來支持緊嘅呢個人係真係值得繼續支持落去嘅，即係我都要對得住佢哋咯，我會覺得。 喂，講下你首新歌啊，因為你首新歌咧就叫做 Long D 啊嘛，咁啊當中都即係好似歌名咁樣啦，即係講下啊，如果一段關係係 Long D 嘅，咁點樣算咧？即係嗰個情感會係點樣啦？其實阿 Jace 你係咪可以嘅咧？即係我自己估啊，我覺得你一個咁獨立嘅女仔咧，似係可以有 Long D 嘅感情嘅， 係估錯咗。 你係好黐身嗰啲嚟，成日見嗰啲。 又唔 係， 我又唔係好黐身。其實正正係因為我本身個人咧已經好獨立啦，即係喺一段關係入邊，我唔會要對方做好多嘢，我亦都唔會要好黐住跟實曬佢，因為我自己都好 focus 落我嘅工作啊，或者我本身我可能屋企人，我都擺好多時間落去嘅。咁所以喺戀情上咧，我唔係好黐身嗰啲。但如果佢已經係 long 啲。咁我又要喺一個咁怕煩到伴侶啊，咁唔黐身嘅狀態咧，又見唔到面咧，我反而先至覺得更加難維繫咯。即係正正因為我係一個唔黐身嘅人咧，我好需要嗰個人，可能我哋成日冇傾過偈都 OK 嘅，兩三日。咁但係我見到你嘅時候，我哋就真係好兩個人可以好好地相處。我見到你，我掂到你，我就好安心噶啦咁樣。咁 long 啲對我嚟講就真係一個。哇，好大嘅考驗，我都唔知道如果我同我嘅伴侶，哇，相隔異地好耐都見唔到，尤其是依家疫症啦，即係大家根本連飛都冇得飛啦。究竟我有冇一個能耐去相信嗰段關係，然後繼續維持到嘅咧？即係我都會有咁樣嘅質疑。 咁即係言下之意，你都冇試過啦，係嘛？即係你啲感情都冇試過係 long 啲呢一隻啦。 细个叫做有试过下咯，不过嗰阵真太细个啦，唔成熟啊，我都唔系真系试到，依家都觉得冇乜嘢都唔好试，唔想试啊，咁艰难。 咁啊系，我自己都唔得啊，我自己都唔得嘅，即系可能我唔知关唔关安全感事咧，即系你当然拍拖你好想见到，即系啊一齐啊咁样好 sweet 咁样啦，跟住第二个课题就系、当你见唔到嘅时候，即系其实好多嘢你就会可能系估下，即系如果那个信任基础唔够嘅时候咧，啊唔知佢点咧，系啊，唔知佢会唔会对我感觉又淡咗，即系好多好多问号喺度咯。 系啊，所以其实本身 long 啲咧，第一份词咧，因为大家讲 long 啲就会谂到你啱啱嗰啲问号啊嘛，所以词人 Bailey 都系摆咗好多问号喺呢一份词度嘅一开头。咁但系我自己，纵使我内心充满问号啦。甚至是感叹号觉得哇好害怕啊不得的这样、但我想这首歌的原意 是相信的一个感叹号来的、是很完美 的一个句号来的 我不想有問號咯，所以我就同 Riley 啦，同埋監製 Alex 松咧就來回去傾。我話我想呢首歌好 sweet 啊，我覺得嗰啲實際嘅問號咧，其實大家無論係咪 long 啲緊，都一定已經知得好清楚噶啦。嗰啲問號，我唔想再提及嗰啲問號啦。不如就直接將呢首歌變成係好直白、好真摯、好直接、簡單嘅幸福嘅感覺啦。因為我覺得，既然有咁多人最尾逼不得已又好，佢哋選擇又好，佢哋都係要 long 啲噶啦。 是 尤其是嚟緊呢兩年，可能甚至更多呢啲情況出現添。因為我身邊我都見咗好多朋友面臨緊啦。或者是已經在 long 啲嘅關係之中啦。 你朋友最長因為呢個疫情而幾耐冇見咧？即係嗰啲情侶， 我諗都有兩年啦。 係啊，我都有，我身邊都有。跟住我會覺得好不可思議咯，呢件事即係嗱，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啦。當我哋唔係好得或者唔覺得自己唔係好承受到嘅時候，其實有啲人係完全可以嘅喎，即係。 係啊。 真系两年冇，真系两年冇见，physically 冇见喎，系。 系咯，系啊，即系我就同你一样咯，即系 what 咁咩咁 啊？系啊，即系我哋可能会话排除蚊啊，你都隔离啦咁 样噶嘛？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其实好多人系做唔到噶嘛呢样嘢，即系工作啊等等嘅原因，但系佢哋都维持个关系喎。我就系因为我身边人做到喎。我太過 amazed by 呢件事啦，所以 有呢首歌， 係啊，我覺得要有呢啲歌去讚頌佢哋，話俾大家知，其實呢啲嘢係做到嘅咯。因為只要你放三倍心思，你就唔需要驚呢個戀愛嘅測試咯。 係啊， 咁所以我好係 啊， 我希望即係我其實我都有同翻我朋友講嘅，我話喂，首歌為咗你而講呢個題材嘅喎。希望祝福他們還有都真的、哎、我覺得你們很厲害 我都是 啊, 是啊、就是、我覺得這麼艱難的時間大家都可以、就是去捱過去呢、就是、又是一個 很厲害的經歷我還要我 那對 couple friend 呢是、就是、疫情之前剛剛就求了婚樣然後 就分隔異地了然後當然就都未能夠去、就是、處理當中的細節、啊、未結婚、啊、未成、啊、這樣 就 hold 住了在這個階段嗰度咯， 哇！俾咗我会惊到死咯。 身边即系佢哋当事人就唔惊咯，咁但系我哋身边嗰啲朋友系戥佢哋惊咯，即系我哋唔明嘅时候就会喂得唔得噶？使唔使见下咁样？ 系咯，系咯。但有时真系咁噶咋，即系我哋身边嘅人咧就会摆好多好理智嘅谂法落去话，哇咁样得唔得噶？其实嗰啲系一个好理智嘅话俾我哋，即系一个保护嚟噶嘛。我觉得某程度上。你都保護你朋友，你唔想佢受傷或者有任何唔開心嘅事，你就會做定好多即係有啲咩辦法啊咁去諗。咁但係兩個喺戀情當中嘅兩個主角，通常就係、是、其實可能唔係咁理智，好相信嗰段愛咧就已經夠咯。 係，正所謂明就明咯，嗬。我哋呢啲唔係好明嘅就喺側邊好擔心咯。喂，但我想講咧，你今次呢首 long 啲，即係除咗令到真係 long 啲緊嘅人可以即係更加有個信念之外咧，嗰、那個 MV 其實都好有趣喎，即係都好似向一啲以前嘅電影嘅橋段致敬咁樣樣喎。其實點解會有呢個構思咧？ 当初咧就系导演去同我讲，佢话啊，不如呢个 MV 入边咧就摆啲电影嘅情节啦，即系觉得两个情侣佢哋其实好多人啊，冇个情侣啦，好多人都好中意电影噶嘛，咁、都好多人咧系中意电影到系会即系好留意啲电影嘅细节啊，甚至想模仿啊同重演嘅，咁所以导演就想设计呢个 MV 入边嘅男女主角佢哋系好中意。啊！電影佢哋兩個都想一起去扮翻啲情節，即係好似係情侶之間活動啊，好 sweet 啊之餘，其實都明知就嚟 long 啲啦。咁好似有啲嘢大家可以睇翻住懷念下，即係記錄下咁樣咯。咁當初導演咧，佢就係講一啲比較歐美啦經典嘅電影嚟嘅。咁我就話：哎呀，我好中意呢個 idea， 不過咧，我中意港產片啊。 竟然 我自己。 係啊，我自己本身係好中意睇港產片嘅，咁同埋呢首歌 R&B 嘅感覺其實好九十二千嘅 R&B 啦，我就會諗啊，香港有啲咩好九十二千嘅電影係大家都睇過有共鳴又我自己又好喜歡嘅咧，咁所以就擺咗呢幾套電影落去呢一個 MV 度，我覺得係。好像是那個電影的情節是象徵著關係裡面的不同的東西，例如《天若有情》就很刺激的啦，關係裡面 是 秋生男女就是很可愛的一對情侶啦，但是秋天的童話就是要別離了，已經象徵著要分開了，所以我們放了這些元素落個 MV 裡，其實有些是即係去諗點樣設計翻呢個 MV 嘅感覺之餘，其實我覺得都係好多我自己本人嘅情意結，我喜歡嘅嘢去擺落去咯。即係希望除咗個歌係香港人有共鳴之外，其實個 MV 都係。 是好有趣，同埋我觉得好正囉，我相信你拍嘅时候都过足瘾啦。今个早上呢，我哋一起听下呢首歌先。唔该晒 Jace。 喺花园里惨的雪，但我感觉热到发紫。凌晨当你转入棉被，想起我繁忙写眼字，飞山也空揽你，互相体温就算虚，情人节日会反一次，地球全国有同意，一边屋顶有雪，一边打风撇雨地理想断裂，好相信爱情凭爱你行事，无论你住宿里不是正也都是你爱我知，谈地说天一一手指温馨提示，每次意每加心意，分分钟接近你 IG 幻想相见一次，提起情人捧起我会一次 我细细个屋企人咧就好中意带我去深水埗呢个地方，唔知点解鸭寮街特别多嘢行，商场嘅游戏机亦都非常之多种类。屋企人更加好中意喺嗰度买埋烧味翻屋企食，唔知系咪因为特别有一种男人嘅味道咧吓？咁但系深水埗呢个地方点解会叫做深水埗呢？想唔想知？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多风光的海岛，一秒变废土。长存在心底的倾慕，一秒够细数，每秒每晚仿似大道，偷走的青春一天天变老，只可追忆到，想追追不到。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心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高峰的快感刹那刹说越不肯等人，要献遍天吻。好风景多的是，夕阳平常事，然而每天眼见的永远不相似。 讲到深水埗咯，翻查翻历史，鸦片战争之前嘅文献已经有深水埗呢个地名出现啦。深水埗属于较早已经开发嘅地区，因为九龙半岛之内长沙湾对出嘅水系较为浅嘅，而深水埗南岛咁啊，即系而家咧大角咀南昌街尾位置，水系较深嘅，好多嘅渡轮咧原来以前都停泊喺嗰个位嘅。 直至到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之后，深水埗区就是人口最多的地区了。当时啊，深水埗啊有独特之处，咁啊当年英国咧租借新界，喺九龙城寨划起一条界线至到昂船洲，即是界限街啦。而界限街呢一条嘅线，啱啱咧就系将深水埗一分为二，咁啊为咗统一名称啦，政府咧就将界限街以北嘅地方就叫做深水埗，而深水埗南边，即系割让咗俾英国嗰一边咧，就叫做福泉乡。咁所以今日深水埗仍然有条街叫做福泉街，就系呢个原因啦。讲开可以讲埋长沙湾，长沙湾嘅位置喺荔枝角同埋深水埗之间。填海发展之前呢，原来佢系一个长形嘅沙滩嚟嘅。你点估到呢？当地嘅乡民呢就因应住呢个长形嘅沙滩，就将佢叫做长沙湾啦。有啲疫苗资讯咧，有得同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啦。 好啊， 系咪嗱？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嘅，咁、有一个咁嘅服务，即系到户即系点啊？即系 去你屋企， 冇错啦，最好啊！即唔係淨係送外賣啊嚇，咁啊直頭疫苗都去埋你屋企添。咁啊其實咧4月19日尋日嘅時間已經開始咧就係接受網上或者就係電話登記啦。咁啊仲未曾接種新冠疫苗嘅7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咁啊或者咧就因為病患咁啊可能係行動不便嘅人士啦，亦都可以咧就係打電話啊或者就係上網登記咧就是、一個上門免費接種科興疫苗嘅服務。咁有關嘅服務咧，其實喺4月26日開始啦，就會以分區嘅形式進行。咁而家咧，梗係最好就早啲登記啦。咁等政府都可以安排得好啲啊嘛。 即今日咧就開始接受網上或者電話登記。 係啦， 4月26日咧就開始 了。尋日都已經開始咗㗎啦，咁大家咧就可以打一個電話叫做5688-52345688-5234。咁而家聽到之後即刻打得唔得啊？未得住，因为咧9点先至可以听你电话， 两分钟之后， 冇错啦，两分钟之后咧就会听你电话啦。咁就系5688-5234，5688-5234，咁大家咧就可以快啲预约啦。咁如果你话喂，我唔系好识搞，或者都头先都话到高过70岁或者以上长者嘛，系咪先？我唔识搞，咁点啊？有屋企人啊，或者可能會有社工幫忙啲親友嘅，咁亦都可以咧就打呢個電話咧就甚至乎上網代為登記 都可以啊， 都一樣可以嘅。咁所以就係快啲打呢一個嘅疫苗啦。咁始終咧而家都見到，雖然我哋就叫做去到三位數字啦。咁啊，系好事嚟嘅。咁啊，但系我哋自己嗰啲叫做防疫嘅意識啊，同埋措施咧，要做得足，我哋先至可以咧就打低呢個疫苗噶。 唔好掉以輕心啊！我特別係呢啲咁樣以為嗰個疫情減退嘅時候咧，更加應該要做翻足啲啊。 係啊， 你而家稍有不慎咧， 俾個屎灰復燃， 係咁就麻煩啦。 咁就麻煩 啦。大家記得啊，琴日開始，即係今日已經可以去登記咗先。係4月26日咧就會開始做噶啦。 冇錯啦。咁如果係接種第一針科興疫苗28日之後啦，其實亦都咧就係會安排翻咧就係打第二針噶啦，咁所以咧就安排好好嘅，只要你肯打嘅話咧，就一定咧會有辦法打到。你出唔到門口咧都唔緊要，上門可以幫你接種呢一個嘅疫苗嘅。係咁啊，一個叫做疫苗到户接種服務啊嚇，咁啊已經開始咗噶啦。咁大家咧就快快手啊，打埋呢一個針咁就會好啲啦。我自己咧即係小朋友咧，成日都話有屋企有長者有小朋友啦，都希望咧佢哋有一個好啲嘅保護嘅。 係 咁一有時間或者差唔多可以再打新嘅一針嘅時候加強翻咧，我哋都會咧就盡快去接種嘅。健康啊第一啊嘛。 係啊，咁希望呢個措施幫到大家手啦。時間嚟到早上嘅9点， 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雅山花园呢一段都系车多，车龙就过咗风力楼噶。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池村、慈心楼、大埔、大埔头17号敬罗家属、香港仔鸭脷洲村利泽楼、葵涌晓峰居第二期 B 座、葵涌葵芳村葵建楼、粉岭辉明村星辉楼、葵涌兴芳路196号葵峰大厦、葵涌村影葵楼、葵涌丽瑶村桂瑶楼同埋葵涌石荫村人石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五月一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確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temu sesegera mungki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memenuhi syarat.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strain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Ini penting untuk dimulainya kembali cara hidup normal.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ksin.gov.hk。 2022年 DSE 在新型冠状病毒病疫情下，市场会实施一系列预防感染措施， 为避免考生在点名的时候在市场内除低口罩，以减低病毒传播风险。考生核对身份的程序将会安排在开考之前在市场以外的地方进行，例如有盖而且通风的地方、有盖操场等等。 核对身份的检查站设有透明隔屏，考生需要将准考证和身份证放在台上面给监考员检查，监考员亦会要求考生在隔屏后面暂时除低口罩以核对其容貌。 核对身份后，监考员会在考生准考证上有关科目或者卷别旁边盖印。考生进入市场前，监考员会再检查考生准考证是否已经正确盖印。 为确保市场有足够时间完成核对考生身份等程序，考生应该提早大约30至45分钟之前到达市场。 希望大家保持身心健康，以平常心面对 DSE。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同抗疫，齐扎声。 9:09翻，阿欧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联储局咧进取嘅加息预期咧不断升温啊，三十年期嘅美国国债孳息率咧升穿三厘啊，创咗2019年咧四月以来嘅新高。不过咧道指有得升，升499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70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87点啊。咁啊，随住咧美国企业咧首季嘅业绩期啊揭幕啦，咁啊摩根士丹利嘅警告啦，受到俄乌战争啦，同埋咧中国疫情嘅拖累啊，加剧咗全球嘅通胀啊，吓咁啊，美国嘅企业咧恐怕比预期更加失望。究竟会唔会系咁咧？咁啊，唔好理咁多啦，睇翻港股表现啦。港股应该咧，受到咧美股大升啦，再加埋咧日本股市咧又系曾经升超过400点咧，应该今日咧港股都可以高开，能唔能够高收咧，就要睇埋美市嘅表现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请嚟听国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你 Clara。 早晨 ，Bobby， 大家早晨。 嗱 ，Clara， 我一路咧都好想问下你啦，因为咧真系好经常咧会听到一啲情况咧，就系、是、譬如我当食一餐饭咁啦，小朋友咧有时咧都会好白厌，想离开个座位啦。嗱，若然咧系一般嘅小朋友咧，可能咧家长用一啲严厉式啊，又或者系赏罚分明嘅方法咧，久而久之咧，佢哋都可以咧学懂乖乖咁样听家长嘅要求啦，坐定定啦。但系咧有一啲可能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咧，用我哋一般嘅一啲方法去教佢咧，佢未必咧可以即时咧执行到嗰个指令，甚至乎咧可能会引发咗其他一啲更加激烈嘅情绪或者行为，而同一时间咧，家长嘅情绪分分钟都会失控埋一份添。 是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学习一些的步骤，因为其实呢已经是跳了很多步了。咁可能在这个家长可能就啊，你同我即刻坐低咁，跟住可能个细路仔唔坐低，跟住可能又问点解你唔坐低啊，又即係我同你讲咗好多次点解你都仲唔坐低啊咁。咁原来呢是处理情绪呢是有一些方法的。咁今日就同大家介绍一下。咁首先呢，你要我们就找了一件事出来啦，那件事首先你就讲得很好啦，就可能是说啊食饭，咁个细路仔呢离开咗个位，咁好啦，个家长咧就可能就系话，叫佢就要即刻坐翻喺度咁，跟住细路仔咧就可能会尖叫啦，咁又或者系会系发脾气啦，或者会掟嘢啦，会有呢啲情绪出现嘅。咁所以喺呢个位咧，首先咧就大家咧就要停一停先嘅。咁我哋咧都要同个细路仔咧问下佢，你而家系咪觉得好嬲啊？或者系你而家觉得系点啊？嗱，你要问佢系情绪，就唔系问佢点解你会行开个位啊咁样，就唔系咁，因为咧其实你话点解？行开个位，呢个系去到分析啊，去到分析嘅阶段咧，其实个细路仔处理紧情绪系做唔到分析，我哋个脑部系唔可以又处理情绪，又要去分析嘢嘅。停一停，咁我哋就系、是、啊，同个细路仔教一教佢咯。呢、这个情绪系咩情绪呢？例如你觉得呢个情绪，你又觉得好嬲怒啊，定系觉得原来你好闷啦？咁好啦，做完呢个之后咧，我哋就啊同个小朋友讲，好啦，咁如果我叫你俾分咧，嗱一分咧就系少少嬲啦，咁五分咧就系好嬲，你个情绪好高涨嘅，俾自己几多分啊？咁跟住小朋友就可能话啊，我俾五分咁，嗱个五分即系话佢系极之嬲噶啦，咁。如果小朋友话啊，我俾一分咁，即系话哦，原来系少少嬲啫咁。 嘉慧啊，嗱，头先讲到话情绪啦，其实咧第一步咧，知道个小朋友嘅情绪啦，系到底俾个家长认识咗佢嗰个状态先啦，定还是其实呢一个步骤咧，系等小朋友自己意识到自己有咁样嘅情绪咧？ 系个小朋友要去自己意识嘅情绪嘅，家长咧其实系要教翻个小朋友嗰个情绪嘅，因为咧而家系我哋最紧要系希望系教到小朋友去点样表达佢自己嗰个情绪啊，呢个先系重点啊，即系唔系教佢个行为，即系唔系话啊，你应该要食饭要咁样坐咁样，唔系教行为，系因为细路仔一突然间爆咗出嚟个情绪，咁而个家长咧亦都因为细路仔爆情绪而令到咧佢自己亦都有情绪，咁所以喺呢个时间咧就真系首先要停一停。咁如果个细路仔佢识得表达到用一个情绪，当然啦，我哋 SEN 小朋友咧或者系比较语言系冇咁强嘅小朋友。 情緒我哋都要攞出嚟教嘅，即係淨係唔係話淨係開心唔開心嘅。咁其實喺呢個位裏面咧，我哋亦都可以教到佢好多嘅詞彙噶啦。咁好似係納悶咁，話納悶呢啲好抽象嘅喎。所以咧，到有情緒嗰陣時咧，就希望個小朋友咧，起碼佢都講到有幾個係佢主要嘅情緒，佢用個口去講到佢嘅情緒。當個小朋友佢可以用個口去講得到情緒嘅話咧，其實佢個人都已經冷靜咗少少噶啦。係啦，咁跟住咧，我哋又落下一步噶咯，下一步咧就係話要冷靜啦。咁我哋亦都要咧係平時咧要教定小朋友噶啦。咁因為突然間咧，你唔知道小朋友啲情緒幾時嚟噶，但係你有咗呢個模式咧，去幫小朋友咧，小朋友亦都知道嗰個模式係點用咧，咁就大家好暢快啦。咁好啦，頭先講啦，就話啊個小朋友其實佢有多冷靜方法㗎喎。你啊講你啊，你自己平時一啲情緒突然間爆出嚟，你會用啲咩嘅冷靜方法啊？ 我自己咧就中意一個人可能去散下步啊，或者聽下音樂，等自己咧啲情緒可以啊舒緩下先，退後一步，然後先再諗下咧點樣可以喺頭腦比較清醒同埋冇咁多情緒包袱嘅情況底下咧解決問題咯。 係啦，其實係啦，完全係啦。咁所以每一個人咧都唔同嘅，咁同埋個細路仔咧，就算佢係可能你話啊俾一個積木佢玩，佢已經可以冷靜，但係可能喺某一剎那佢個情緒再激漲啲咧，可能你俾個積木佢又係唔得嘅喎。咁所以咧，亦都係平時要教定個小朋友，同小朋友一齊去傾傾下啊。其實如果咧你有情緒嗰陣時，有啲乜嘢可以令到你個人係會比較係冷靜啲㗎？咁跟住就同小朋友起碼學識咗啦。例如頭先講啦，你話去行下街啦，或者自己一個人啦。咁細路仔可能真係需要一啲泥膠啦，因為佢哋有啲感官嘅問題㗎嘛。咁所以如果係當佢揸住咗一啲嘅泥膠，或者係揸住一啲橡筋啊，或者係揸住媽媽隻手啊咁樣，咁佢係令到佢可以冷靜咧，咁佢哋就 O K 噶啦。又或者係個前庭有一啲問題嘅小朋友咧，咁可能佢需要去打下千秋啊，或者係自己去轉下，自己自轉啊咁樣。咁喺呢個自轉嘅情況裏邊咧，即係俾人嘅感覺好似更加失控咁樣。但係其實呢一個咧係佢自己攞緊佢自己嘅冷靜平衡嘅位嚟嘅。當然啦，有危險嘅，帶開佢某個地方，等佢自己去自轉啊。 我諗咧，其實呢一啲冷靜嘅方法咧，除咗话真系同小朋友系用言语去沟通之外，更加大嘅部分咧，应该系可能日常里边家长自己同佢嘅相处留意到或者察觉到可能每一次遇到情绪嘅时候都会经过咗某一啲阶段，或者佢做咗某一样嘢就可以帮佢可能沉淀咗少少啦，或者系真系可以 settle down 咗少少咯。咁所以我估咧，尤其是系特别啲年纪细啲嘅小朋友就真系会靠家长嘅观察为主要，真系知道有啲咩方法帮到佢嘅因素啦。 同意嘅，小朋友咧，尤其是佢咧冇语言能力，但系其实佢个喊声咧，佢个叫声啦，或者系佢摸到啲乜嘢，你见到佢系即刻唔喊啦，咁家长其实系知嘅。咁所以咧，如果好似头先你话食饭咁样，佢真系突然间好失控嘅，咁你就即刻就攞出嚟啦。即好似我有个例子啦，咁个家长咧就好中意攞一本系音乐嘅书，即系嗰啲有啲歌仔咁样嘅，咁佢咧就都好多颜色嘅，咁个细路仔咧一揿落去咧就会有只歌播出嚟嘅，咁呢样嘢咧系令到佢系可以冷静嘅，咁所以咧佢哋食饭嗰阵时咧就好多时就当然唔系话一去到食饭摆喺度啦，因为个细路仔都要学下点样去控制自己情绪，咁当个细路仔个情绪就嚟出啦，咁咧就要即刻咧就要俾呢一样强化物佢啦，咁啊令到小朋友咧集中翻喺嗰个嘅书啦，咁佢就可以食咗餐饭啦， 好似一件法宝咁啊，即系法宝一出即刻就可以解决咗小朋友嘅嗰个哭闹或者情绪嘅问题啦，咁样。 系啦，系啦，咁啊冷静呢阵时，可能你话强化物，你未必会知得到边样嘢系可以帮得到佢啦。就最简单就系教一个深呼吸啦。咁我啲小朋友都系嘅，佢当佢一有情绪预备爆啦，咁可能有啲咧就比较系可能只眼红红地，跟住想喊先至爆个情绪嘅。有啲咧就唔系嘅，一嚟咧就即刻走嘅，即刻就喺度大叫大嗌嘅。咁我哋都要教佢深呼吸，咩叫深呼吸咧？咁样咁咪叫佢示范，等佢练习好。好啦，当个细路仔一有情绪，咁家长就可能会话深呼吸， 咁小朋友咧就真係好乖咁樣吸呼吸呼，其實你多幾個深呼吸咧就已經冷靜咗噶啦。 其實咧，我覺得咧，嘉穎啱啱教我哋呢一個咧深呼吸嘅方法咧，唔單止係特殊學童嘅，任何人咧，其實如果面對住一啲壓力啊，或者係情緒好唔冷靜嘅時候咧，都可以嘗試下深呼吸幾下先，咁又可以俾自己咧啲感覺慢慢沉澱翻，咁個人咧自然就可以冷靜啲去處理問題同埋其他身邊人嘅情緒咯。所以無論係家長啦，或者係小朋友咧，呢個方法都可以值得一試嘅，我覺得 係啦。咁希望大家咧記住啦，有情緒嗰陣時，首先一定係要大家都要冷靜，咁就可以迎刃而解噶啦。 嗯，我亦都相信咧，家長同埋小朋友之間咧建立咗一個好強嘅 bonding 同埋默契，無論係任何嘅困難咧，都只係佢哋人生道路中間嘅一塊小小嘅石頭啫。過後咧睇翻，其實當你跨過咗之後咧，大家都會有好多嘅快樂同埋滿足，所以千祈唔好放棄，一定要繼續一齊向前行啊！今朝早再一次唔該曬聽覺言語治療師方家慧。我哋下次再倾过啦，拜拜。 The situation that we landed in, it was never not happening. Even the moments that we didn't win, they all comprised a bigger picture that we didn't see. Bringing me to you and you to me, putting together every little piece.Before our eyes, I could use a little less worry. I could use a little more patience. I know it's all about the journey, but you're my destination. My heart was always open, even when I didn't know it. Even when I didn't know it, I was always looking for you. Since I heard the word love, I have always beenI was always looking for you. I always was. I was always looking for you. They say you know it when you see it, that it's more than just a feeling, but you're giving it a much deeper meaning, which you redefine. Every long day workingEvery single heartache hurting, another year, another lesson learning. I've realized I shouldn't be in such a hurry, 'cause nothing's ever wasted. I know it's all about the journey, but you're my destination. My heart is always open.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星子又叫做碰铃，好多时都会喺中国嘅戏曲合奏当中出现嘅。星就系佢古代时候嘅名，星子音色清脆纤细，悠扬清越，既能够敲击节奏，亦都可以为到乐曲增加色彩，甚至可以做出宁静梦幻嘅特别效果。演奏的时候，乐手双手会各持一个星子，令到他们互相碰撞而发出声响。所以星子属于敲击乐的一种。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 Monica！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 Colin 喺度。早晨 ，Colin。 早晨，小柏。 你好啊，咁啊，今日咧晨光 morning call 你啊，好紧要啦吓。咁啊，4月20号嘅时候，今日系你一位身边好重要嘅人生日。 系啊，冇错，我太座啊。 太座啊？哎， 系啊。 啊，咁啊，你有啲咩准备啊？ 我就准备咗同食饭啦。 啊 同埋一啲心情嘅说话咯， 心情嘅说话，好啦，心情嘅说话留翻一阵间先，食饭咯，咁啊你自己亲自下厨啊，定还是点样啊？ 之前就自己煮咗嘅，跟住咧就可以去正正咗嗰日咧就可以去食翻一个好啲嘅午餐咯。 系咁啊，食个午餐啊，咁啊转头都食噶啦。喂，你之前下厨，你煮咩啊？你 我煮家常便饭嘅咋？ 系咪啊？ 系啊， 听你把声胸有成竹咁样。是咪咩佛跳墙嗰啲噶？你系级数？ 都冇嗰啲级数，不过都系家常便饭，蒸下蛋啊，蒸下啲中意食嗰啲嘢，我 整间俾佢食咯。 哦，咁啊得啦，好啦，咁如果你话轮到今日夜晚啦，咁啊食物方面有啲咩准备？蛋糕又系咪已经准备好先？ 准备好啦，全部搞掂晒。 系好啦，咁啊你样嘢都合格啦，啊过关啦。咁啊同太太结咗婚几耐啊？ 七年， 呢七年嘅时间咧就一定系互相忍让、互相关心住对方噶啦。 系啊。 有啲乜嘢特别嘅说话想透过我哋神光 Morning Call 同太太讲咧？太太叫咩名啊 ？Eris，Eris 系啊。 好啦，咁啊有啲咩同佢讲咧？ 我今年都有一个特别一年啦，因为今年啊佢转字头啊。 转字头。 咁之前呢就冇辦法同佢過嗰啲字頭嘅生日，咁希望將來呢可以每一個轉字頭嘅生日都可以同佢一齊去度過，同埋可以去美好咁生活落去啦。 哦，咁就好啦，咁今年就30岁咯喎，係咪呢？ 梗係啦。 梗係啦，咁仲有一句說話有啲咩想同太太講，要講埋佢嘅名先得㗎喎。 Eris, I still. I still, 即係我愛你喎。 是没错。 好啦，多谢你的点唱，祝你哋幸福快乐㗎，拜拜。 Okay, 多谢 余計な、ものなどないよね。すべてが君と僕との愛の叶えさ。少しくらいの嘘やわが 31 电话旁边有刘畅啊，早晨啊，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好，港台电视今晚有咩睇呢？ 港台电视31啦，今晚8点有一个特备节目，叫做《微电影有毒毒友》啊，咁啊有毒毒 有个第一个友咧，朋友个友，第二个友咧就系、是、引诱个友，咁、 哦、 啊系一套微电影啦。咁啊呢个节目咧系由香港警务处啊毒品调查科提供嘅。咁、 嗯、 啊透过呢个微电影咧，系真人真事嘅个案啦。咁啊会带嚟咧过来人同埋屋企人现身说法，分享一下咧吸食同埋贩卖毒品带嚟嘅祸害嘅。咁啊。当中咧，大家想了解一下咧，记得留意今晚八点钟啊。 嗯，即系顾名思义啦，可能有啲系受到朋友嘅引诱，去到误入歧途吸毒嘅，咁样点样去向毒品说不呢？咁啊，今晚八点钟可以睇一睇呢套微电影啦。 冇错啦，咁啊，去到今晚十一点钟咧，有呢个纪录片《隐世部族》啊，咁啊系一个乜嘢嘅部族咁隐世咧？就系、是、呢个麦斯可皮洛人，听落都好隐世，都好似冇乜点听过， 因为唔识啊嘛。 系啦，冇错啦，因为佢哋真系隐 世。冇听过添。 咁其实佢哋隐去边咧？就系、是、呢个秘鲁啊，南美洲嘅秘鲁。咁啊，原来一个世纪之前咧，佢哋啊为咗逃避咧嗰啲殖民者啊，即系有啲人去殖民侵略佢哋。咁啊，为咗逃避佢哋嘅游轮咧，佢哋呢个麦斯可皮洛人咧就匿咗入去秘鲁亚马逊嘅雨林里边，从此系与外隔绝，直到今日噶。今日佢哋仍然系一样。咁啊，咁多年嚟咧，好多传教士啊，嗰啲矿工啊，或者附近啲居民咧，都想去接触下佢哋嘅，想将我哋嘅所谓文明啊带俾佢哋。但系另一面咧，又有一班人类学家咧，就企图去阻止呢班人去入侵呢个麦斯可皮洛咁话。咁究竟呢两个世界有冇办法和平共存呢？又点样可以和平共存呢？咁啊，今晚十一点，大家记得睇呢个《隐世部族》啦。 好啊，唔该晒刘昌嘅介绍。謝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屯门山景村景富楼完成强制检测行动，1599人接受检测，发现5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亦派员到访776户，当中95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青衣长康村发生伤人案，三人受伤。警方在朝早6点几接获长康村康泰楼的保安人员报案，指一名男子在大厦二楼电梯大堂用刀向两人施袭。救护人员到场时发现有一男一女受刀伤，涉及伤人疑凶亦受伤被捕，三人清醒送院，警方正调查事件。环境局建议将胶袋征费的水平由现时5毫上调至1元，并收紧豁免安排，包括取消现时对冷冻食品的豁免，但是食肆外卖的胶袋可以继续获豁免，不过只限提供一个免费胶袋。当局计划最快在本年第二季将有关修例提交立法会审议，并在法例正式生效前设立准备期和推出指引，让零售业界和公众做好准备。另外，环境局提出目标在明年下半年实施垃圾收费，而在实施后一段短时间内，会向全港大约290万住户提供免费指定垃圾袋，稍后会征询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意见。环境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环保署会就指定胶袋和指定标签的销售方面建立一个销售网络，涵盖超级市场、便利店、药房等几千个销售点。上海新增2494宗本土新冠确诊病例，同埋16407宗无症状感染。确诊病例中有533宗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1800宗确诊病例和16178宗无症状感染者在隔离管控中发现，其余在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早晚较为潮湿，日间炎热。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88点，跌37点，成交金额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95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森联森化肥7.2跌2.3，招商银行52元跌9毫，美团是147元升1元，腾讯控股364.6升6毫，友邦保险78.8升4.5毫，创科实业114.4升了2.6，阿里巴巴90.75，阿里巴巴最新是90.7跌8毫，建设银行5.69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29.29，瑞士法郎0.953，加元1.262，人民币6.406，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日经平均指数报27070点。升85点，港金报18210元，跌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89美元，卖出1945.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温思劳街。喺封路方面，马料水嘅创新路因为有渠务工程，创新路来回方向介乎生物资讯中心至到能源大楼二座嘅一段，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国剧830呈现，讲述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巡回检察组， 罗欣贤终于转危为安，但他万万没有想到邓耀先竟然背着他密谋一个这么阴险的计划。又想起高速公路隧道入面惊心动魄的一幕，究竟邓耀先还有多少东西瞒着自己呢？ 国剧830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清晨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专心去心散。细个嘅时候，阿妈成日同你讲专心啲，唔好心散，因为细路好容易俾其他嘢吸引，跟住分神。任何事要专心做先会有成绩噶嘛。但系当大个之后出嚟社会做事，专心唔会经常用得着。老板同你讲得最多系呢句：你搞掂埋呢样，搞掂埋嗰样，同一时间要完成好多嘢。短时间内完成好多工作可以有两种解读。第一就是做完一样先一样，但是所有的工作都要在指定时间里面完成，即是每一件工作要极速搞定。另一种就是一心几用，同一时间做几样嘢，目标都是要短时间内完成所有的事。啱啱讲完要专心做一样嘢先会有得着，出嚟做嘢之后如果咁做，老板会话你慢手慢脚。到底系我哋细个嘅时候阿妈教错我哋做嘢嘅方法，还是系老板嘅爸爸妈妈教佢哋嘅仔女系用另一种方法？我有个朋友可以话系呢方面嘅极品，每次同佢倾偈必定会有其他嘢做紧。左边耳仔戴住一个蓝牙耳筒同人倾紧电话，双眼望住手里边嘅智能电话喺分享平台同其他人沟通紧。点解佢右边耳仔唔戴耳筒呢？因为呢边系用嚟听紧坐喺身边朋友讲嘅嘢。佢一边同你倾偈，一边同喺电话里边嘅人倾偈，同一时间喺分享平台同人沟通，好明显唔系同紧一个人沟通。如果计埋身边嘅人、电话里边嘅人、网上不计其数嘅人，佢同一时间同紧几多人倾偈，可能净系得佢自己先知。应该话，可能佢自己都唔知。有冇留意有啲人唔需要教、唔需要讲，会自动自觉专心做一件事，唔心散？亦有另一种人，你点叫佢哋专心，佢都好似火麒麟咁周身人。究竟呢种性格系咪天生？不得而知。我识一啲家长，如果佢哋嘅小朋友偏向于专心，就会好担心，因为惊佢哋净系中意做一样嘢，冇其他兴趣。如果小朋友成日坐唔定，冇事停，样样都中意试，就会叫佢哋专心啲。到底是怕小朋友性格偏向一面，缺乏尝试，还是家长没有因应小朋友的喜好而给他们在这个方向继续行呢？不过作为家长，永远都是担心小朋友的成长。你喜欢专心做事还是一心几用，大个之后自然会知道。有次我那位朋友跟我说，他说自己很专心的。我说这样都算专心？他说我好专心去心散的。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来吧，都转地球，来吧，都转地球，送走担忧。今天解放思想要自由。 从当地都有， 叫我忧，假使要宣说赠你死气候，挥挥两手好好唱好，有战有冲当你都有， 香港宗教万花同意，华人信仰文化。 佛通常个背脊咧有个位系我嚟入葬嘅，佢入一啲佛经啊，或者一啲七色石啊咁样。 佢系 CIBS 广播人，佛像工艺师萧炳强先生。 东瀛在身边，居讲日本人与香港的日本文化。 有个汉字咧，日本人一睇就明，佢全部都系精通汉学嘅。 佢系 CIBS 广播人，前日本文化协会副校长侯清仪老师。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有时晏昼咧都唔好食太饱， 点解啊？ 寻日咧竟然系因为有嘢做啦，咁啊出咗去街嗰度咁啊食晏啦，咁啊食呢个酒楼，咁啊去咗饮茶，好耐都冇试， 我都好耐冇坐喺茶楼嗰度饮茶啦。 系啦， 咁上次几时我都唔记得咗。 我想问一下，如果通常你哋两个人饮茶咧，会嗌几多碟点心呢？ 我每个礼拜都饮茶， 你都系大食，你都系嗌得 疯狂，会咁开心嘅原来。 我屋企最近嗰个地方就系茶楼啊嘛，系啊，所以就两个人嗌几多啊？佢嗰啲点心孖宝嗌四个 combo 咯， 即系八个， 八个啊， 哇， 八个或者三个咯，睇下嗰一日好唔好胃口咯。點心呢有啲點心食唔飽人 嘅， 你譬如嗰啲叫素菜餃咁先算啦，點會飽啫？你一個人食曬三嚿啊， 你都唔会饱啦，好老实啊。 咁又即系睇下你叫咩嘅， 攞味嘅就嗰啲。 譬如你叫嗰啲糕咧，就滞嘅。你谂下，每人都要食啲 流沙包啊，一笼都赚饱你啦。 有阵时候我估阿 O 或者我啦，都中意嗌嗰啲小巧啲嘅，即系食落去咧精致啲。 唔系，咁如果你最基本嗰啲虾饺、烧卖，每人两粒，其实你食完其实都有一定份量噶嘛。 系嘅，都系嘅，但系都唔会饱啊。我如果我会叫中饭。饭添，酒楼 嗱，咁就啱啦。叫个饭嘅话，咁就会饱。 我寻日都有叫个粥，系啦，因为通常喺屋企系少煲粥啲嘅 粥。 咁啊，变相我想讲咩咧？就系晏昼食咗好多，咁啊顶住顶住啦。咁啊，所以到夜晚咧，会唔煮饭啊，唔好再食饭啦，即系食唔落。 系啊， 咁但系始终都要食啲嘢嘅。 顺便一六八咯， 吓。咁啊唔得，我惊咧顶唔到瞓觉肚饿，临尾先失手咧就嗰个后果 功亏一篑， 系啦，后果仲严重。咁我咧就整咗一个猪肉锅嘅，咁咧就其实都系好简单咁啊，喺楼下超级市场咧买咗啲猪肉啦，咁我拣咗嗰啲一口豚肉粒啊，系啦，咁啊好方便啊。咁啊第二样咧我就买咗少少芋丝，咁啊佢好得意，而家佢有啲一包咧得五只嘅啫，系啦，咁好即系。一人份量啊，咁佢一 pack 咧就系两包咁样，咁如果你即系想食少啲，咁你拍开一半，跟住就可以用五粒芋丝咁样啦。 咦，呢个套路系由豆腐开始喎，好似豆腐都有啲咧就 系 系 啦， 分 几格 咁 样 啊嘛，跟住你一开嘅时候食唔晒啊嘛。 系啦，咁我咧就整咗一个炖豚肉，一个面豉炖豚肉嘅锅咁啊，两个人食啦，就冇煲饭咁样。咁啊，因为落咗少少薯仔咧，都叫做已经够啦，即系因为我哋唔 系 好肚饿啊嘛。 薯仔又有淀粉质 啦。咁呢一个咧，其实都系inspired by 我晏昼咧睇。有一集深夜食堂嘅，咁跟住我就不如整呢个啦咁。 哦，你几中意睇喎？深夜食堂 系啊，我觉得嗰个气氛几好，即系佢又唔系话好激烈啊。 即系依家个热潮冇早一两年咁盛噶啦。 但我间唔时我都会开翻出嚟，其实我全部睇过晒噶啦。 翻睇啊！ 我翻睇啊，系啊，即系我觉得好舒服啊，睇嗰个感觉。 有阵时见到佢啲食物咧，你会想食佢入边嗰个食物嘅。 系。 咁你未必食到嘅时候咧，最好嘅方法就系咩？自己整。 自己整下咯。自己整咯。咁啊，好简单讲下点做啦，咁啊，大家都可以试下嘅。咁啊，我首先咧就有一啲薯仔啦，细粒嗰啲薯仔啦，咁啊红萝卜啦、秋葵啦、洋葱啦，我就将佢呢啲材料咧全部就切粒切片，咁啊备用啦，洗干净之后，咁跟住咧就热锅就落少少油。就爆香咗嗰啲豬肉粒先嘅，咁其實如果你話呢個燉豬肉，你可以改做燉牛肉都得嘅，係啦，咁啊睇下你中意食咩肉啦，咁啊 雞肉又得， 都係啦，都係咧先用油咧爆一爆香佢，咁啊煎一煎香佢咧又撈翻起佢，咁啊圓鍋咧再落少少油，就將你嗰啲洋葱啊、紅蘿蔔啊、薯仔啊就爆一爆香佢。炒一炒佢，咁啊炒到咧啲洋葱有阵香味啦，咁你就可以落水啦。咁我咧就加咗500ml 嘅水啦，咁啊调味咧我就滗咗两汤匙嘅辣面豉，跟住咧就加咗少少一汤匙嘅味淋，同埋一汤匙嘅嗰啲寿喜烧汁啊，即系少少甜甜地嘅感觉。跟住咧你就加多少少嘅糖落去调一调味，因为通常咧你即用嗰啲面豉咧，佢系比较咸啲嘅嗰阵味，咁。所以我就加咗两三茶匙嘅糖落去，就调一调味。咁啊煮佢啦，煮佢大概十分钟，令到咧嗰啲薯仔同埋红萝卜都淋啦，咁啊入味啦。咁跟住之后咧，先至再将其他比较容易快熟啲嘅材料咧摆埋落去，譬如芋丝啊，你中意秋葵又得，你中意一啲豆嘅又得。跟住咧就将头先煎香咗嘅猪肉细细粒嗰啲咧，咁啊摆埋落去，再煲多佢一阵，滚多佢一阵，咁就食得啦。咁我哋寻晚咧就斋食。呢一煲嘢，再飲埋嗰面豉湯咧，咁就搞掂。 哇 ，OK 喎！喺呢啲位咧，如果我又整類似嘅餸菜嘅時候咧，我嗰個主力會放喺邊個位咧？就放喺個豬肉。我就會想食嗰個食材咧，係食得好，因為我已經知道自己係唔會有飯啦。咁啊，想自己喺個餸菜上面咧香口啲嘅話咧，我可能會買一啲咧，即係出名啲嘅豬喎。 係， 即係例如 即係鹿兒島嘅豬。 係啦，係啦。 我想講我嗰個一口豚咧，佢都話佢係嚟自鹿兒島，但係我睇翻佢嘅價錢同埋包裝咧，我又唔覺得似喎。 咁佢又冇理由呃你嘅。 佢都好平咁樣，幾十蚊一包，咁都幾大包。咁仲要，因為我想。睇佢嘅产地啊嘛，即系通常会写喺个 鹿儿岛边个鹿啊？ 一二三四五六个 六，或者陆地嘅陆咁样。咁佢又冇写喎，但系佢就写住系鹿儿岛咁样。但系嗱，我咁样煮完之后，咁都滚咗一阵啦。咁佢都好 香， 好香，好腍嘅，咁啊都唔错。 我以前食过一只咧，冲绳嘅阿古猪叫做 阿古。你有讲过阿古？ 系有讲过。佢咧因为猪咧好容易煮到诶，即系普通嘅猪咧容易煮到有一种啲人会 臭猪味 啦，臭猪味啦。 咁佢好有呢啲字眼。 佢咧又真系有一种咧猪。猪的味，但系佢又冇嗰种猪臭味，即系食起上嚟又几爽口。 阿古猪我听过少， 不过比较难揾啊呢个， 系要去冲绳揾。 系啊， 有机会嘅， 有机会。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食得好啊，要做下運動先得嘅。如果唔係，真係搞唔掂啊！ 就變咗阿古豬啦， 就真係自己都變咗阿古豬啊！最近咧，我有好多朋友咧，就中意玩啲 GPS 啊。GPS 咩？點玩咧？咁樣其實嗰班咧都係一班做運動嘅朋友嚟嘅。咁啊，其實唔單止做運動，其實做乜都可以玩呢個 GPS。好啦，先講我班朋友先。咁啊，佢哋咧有啲因為都中意跑步或者跑山嘅。咁啊，其中有一啲咧就跑步嘅話咧。咁佢最近咧就中意画呢个图案， 哦、 就是、用 GPS 画图案。 哦，即系画个 O 字，画个 U 字。 系啦，寻日咧我有个朋友咧，我就即刻 copy 咗图添。咁啊，我都唔介意讲啊。咁佢咧讲佢画嘅时候咧，佢就跑呢一个位置喺石硖尾啦、深水埗啦、九龙塘，亦都有跑到去呢一个尖沙咀一带嘅。咁佢总共咧就跑咗26公里啦，咁样。好，跑几长唔系一个重点，重点咧。是他用呢个 GPS 咧画咗条恐画咗只恐龙出嚟， 恐龙 睇下， 有 画只恐龙出嚟， 哇，好得意喎！ 系啦，咁所以话咧，嗱，而家咧有好多 咁，我想问咧，你啲朋友咧系先有一个拟定嘅路线，知道咁样跑就系一个恐龙嘅， 所以其实佢哋咧系要设计个路线嘅，佢咧就要揾翻到底个地图嗰度，我点样可以画到一只恐龙出嚟咧？于是乎咧，佢就要先喺个地图嗰度画啦，画一转先。跟住就要咧，就將嗰啲路線咧，就記咗個腦入邊。係 偏盤啦，或者 冇錯啦。咁啊，或者你即係再精準啲嘅，咁你當然可以 set 隻手錶提你點樣跑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一般嘅，咁你咪喺個地圖嗰度畫咗隻恐龍先。恐龍其實太複雜啦，不如我哋講個圓圈先啦。係啦，講個 O 字咁樣。咁你咪你要知道到底你 圍住呢度，係 啦，你圍住佢跑，因為你圍住跑咧。其实香港都唔系好多地方，除咗运动场之外，唔系可以俾你跑到个 O 字。 系噶，系噶，系噶， 因为你要过马路啦。 系啊， 有啲位置你可能嗰度你要扮过个桥咧，可能你个 O 会变咗岩岩沉沉。 系，或者你扮唔过个桥。 系啊， 你估所有桥都可以扮得过咩？扮唔过。 冇错啦，咁所以咧个路线系真系要设计到嘅。咁而家有啲坊间啦，仲有啲朋友佢哋除咗玩呢个画公仔之外，我已经叫咗我 friend 挑战多啲啊。 呢个恐龙图真系 呢个系启发自食神啊！即係 掂 啊，掂字係咪？ 其實外國嗰啲勁嘅，通常嗰啲長跑嗰啲就會整個 Mary 出嚟嘅。 啊，係啊，之前咧 ，Mary 阿羅 Y， 即係即係嫁俾我咁樣。 所以 即係你好驚整個 Mary 係咩 Mary？ 唔係，多咗啦。Do you marry me？ 係啊，佢哋試過有啲人咧，佢哋就算唔係跑步嘅，佢哋係用揸車，用個車畫個 GPS 出嚟咧，就畫自己住嘅地區嗰度。咁我記得之前。唔記得半年前定睇過單新聞，嗰個就係日本人嚟嘅。咁佢咧就真係由呢一個九州，即係日本嘅南部，就揸車去到北海道。咁佢中間咧就真係寫咗英文嘅 Marry Me。跟住佢就最後就吸咗個圖出嚟啦，跟住就求婚 成功咗啦。 但我最近睇咗部咧美國恐怖片咧，佢攞架車咧寫咗嘅 Help 出嚟啊， 係 Help，H-E-L-P 啊，求救。跟住咧警察咧就 alert 得到，哇！原來佢嘅路線係寫咗個英文字母出嚟啊，特登咁樣。跟住原來佢係俾人叫做綁架咗啊，咁樣即係後邊有人用支槍指住佢咁樣， 係 咁樣。 佢又好咁都寫到 Help 出嚟喎。 咁佢兜咗綁匪戲， 美劇嘅嘢， 好啦， 咁啊堆砌啫。 除咗公仔之外咧，咁啊都有啲字，大家可以即係忽發奇想，可以用喺呢個 GPS 上面嘅，例如香港人最中意嘅發啊，頭先講嘅 Kitty 講嘅店啦，簡單啲嘅鐘啊， 鐘 係咪鐘啊？ 中啊， 系咪？ 即系跑个长方形，跟住再打洞跑。 系啦，再打洞跑咁样，咁你咪可以写到一个字出嚟咯。 但系呢个系咪要一个比较大啲嘅范围啊？ 大啲啊！ 即系譬如我喺运动场跑个中字咁样，系咪都出唔到啊？即系会太细。 你咪放翻大个地图咯。 跑中间，你好 系啊，因为草地唔落得嘛， 净系可以跑。 系啊，所以 我都跑开啊运动场。我知 道。所以要揾个地图出嚟咧，自己真系睇下边条路可以过马路，边条路可以跑，边条路唔可以跑，先至写到个字。 如果小白俾你写，你会写咩咧？我想问下。 如果你话开头初街，我谂都系个中字嘅。 我以为你初街已经写翻自己个名， 唔会啦。 初街又写个赢字咯，几多 字？ 可以用英文字头，譬如我系 R 嘅 ，Kitty 系 K 嘅， 咁啊容易啲喎， 咁样咯， 系。 咁用呢啲 得 啦 ，WIN 使乜写个赢字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来那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